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4月6号星期六晚上嘅11:02啦，搞嚟搞去，终于咧都搞掂晒啦吓。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咁啊记得咧，大家系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做足咧益者三友咧，咁啊拜托晒大家嘅支持啦。今晚除咗小弟神驅之外咧，仲有租租屋都响树嘅。 是 的，要晚安。晚安。那今晚呢，我們電話熱線全面開放，8191-2047 8191-2047是有130條線的，大家可以打定電話上來的。我們約莫呢，我們講兩個鐘頭之後就會接的了。如果你一點鐘呢都還未睡覺，你才好打來，如果不然就怕著吵醒你，無謂擾人清夢。好了，我們先來一節天氣預測。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天晴，今晚及明早沿岸有薄霧，下午漸轉多雲，氣溫介乎23-28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長有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星期一的早上沿岸有霧。現時室外氣溫是攝氏25度，相對濕度81%。好啦，咁啊，依家咧就係卒之啊，係搞得掂啦。咁呢支麥就係嚇，咁啊好麻煩啦。嗱，你知啦，各樣嘢都係錢嚟嘅啫，係咪嚇？最左搞右搞，希望係做到即係最靚聲啦。你無謂就係一間又爆麥啊。咁其實上個禮拜各位益友都好忍受我哋噶啦，因為有間唔時有啲爆麥嘅情況。今個禮拜應該就唔會再出現咧，即係同樣嘅情況噶啦。我哋因為試過曬。係嘛？頭先其實9點已經試過一次啦，咁依家 O K 噶啦嚇。咁暫時有講嗱，有啲益友咧就幫你報數嘅，好好有 Jimmy 五啊嚇，就兩邊加埋咧，已經有1900位嘅益友收聽緊啦，多謝大家益友嘅支持啦嚇。好啦，咁我哋即係事不宜遲啦，今晚咧就係個話題啊，相當之豐富嘅，其實都嚇 都幾有趣添 嘅 有啲 係都有趣噶呢樣嘢係係嘛？ 今個禮拜 咧就。即係其實個個禮拜都好有趣嘅，所以有啲咁咪唔抵得我哋咯。喺個即係嗱，我哋一視像化之後，你呢個劉無良嘅城寨就馬上咧嚇、啊，即係受益呢一個嘅叫做嗰、那個肥仔叫咩？曹家超啊， 曹家超 就去向我哋咧打響第一槍。我哋一間都會回應你嘅，但我哋咧一個禮拜做一次節目啫，所以就留翻禮拜六先要回應嘅。就我哋係唔會好似你咁，你啊一個禮拜做兩三晚節目啫，係咪？啊、就鬧咗我哋啦，係嘛？我哋今晚就會回應你，放心嚇、啊。不過一陣間下一節先講呢樣嘢。嗱、啊，我哋咧先講一講咧，就係呢一個嘅社民連嘅吳文遠啊。咁咧就係依家咧，佢竟然間係借反啊梁振英咧，就搞利益輸送咧，就俾阿肥佬禮。其實呢樣嘢咧，就係都好少人提出呢個觀點啊。我發現係嚇。係。咁話說咧，依家啊～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咧，都係佢係即係無端做咗呢個《蘋果日報》嘅忠實嘅讀者啦。咁佢每日啊就會喺呢一個嘅 Facebook 嗰處咧，都係會好似有個報數咁啊。咁就係即係話佢 有冇廣告？ 係啦，就佢就咧會幫嗰啲嘅全版廣告嘅商户咧係去點名。咁佢想做到嘅效果就當然係。即係話叫啲市民去抵制所有喺蘋果日報落廣告嘅嗰啲商户啦， 係啊，或者向嗰啲廣告商加壓啦， 施壓咧就唔好再喺蘋果嗰度係落廣告啦。咁當然有啲人咧就打趣啦，啊打趣嘅啫，唔係認真嘅，就話喂，不如咧即係既然啊 CY 日日都喺嗰、那個Facebook 嗰度去講蘋果有咩全版廣告，咁啊不如就我哋去登一個廣告就鬧下佢。咁啊，即係落下佢面咁樣嚇，又有呢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嚟到去喺個 Facebook 嗰度幫手宣傳，又幾好咧咁樣。其實都係講笑形式啦，呢啲係咪？因為屌你老味，有乜可能仲俾錢《蘋果日報》去登廣告啊？佢依家賣紙，我懷疑跌到10萬以下啦，已經係自從加咗10蚊，即係升到每一份10蚊之後，嗰、那個咁 嘅 馬經版，嗰、那個馬經版咧就改到好似《頭條日報》嗰一隻咁樣揭，即係揭頁式嘅嚇、啊，你係想慳紙？就俾嗰啲馬迷咧，就批評到體無完膚。咁啊，其實賽馬日你又再跌止，平時又更加之跌得多。我就覺得咧，你基本上呢個《蘋果日報》咧，即係苟延殘喘啫，係咪？其實一傳媒都係噶啦，又要賣台灣嗰啲資產嚟去救亡啊，係咪？咁你依家呢個時候仲走去籌款，籌11萬，即係佢話同《蘋果日報》講價，就講到原來依家嗰個《蘋果日報》全版廣告咧，就係值11萬嘅啫，咁樣係。 一個價錢其實是很賤的了，老實說、啊、你對比起以前的個蘋果鋪、啊、你現在是每一版的全版廣告原來是只是價值11萬，這樣是好了，你就叫他去，即你叫市民去很踴躍地捐款，老實說你社民連都完全是不避嫌的，在這件事上 是不是、啊、你作為一個泛民的即是政黨，而且你這個的那個叫五短人叫什麼名字、啊、 黃浩明， 黃浩明你就經常進出這個泥宅，陪同這個李漢奸李柱銘就進出這個黎智英的大宅呢，就是即是進見這個泥底嘛，叫做是不是 進貢啦，可能 他不是進貢是進見而已、啊、 進見而已、 啊、沒進他有什麼錢進貢而已，現在你那個花生台、啊、其實啊啊、那些資金來源在哪裡呢，那都已經有人說過了是不是、啊、你花生台就可以呢播放這個一傳媒的所有旗下那些動新聞的短片，就不會被一傳媒投訴的，那而其他台呢播親這個蘋果動新聞呢，那原來呢就是會被投訴的，那你說你這個花生台是不是就是這班的陶君衡啊長毛賊啊，同埋你呢個咩曹家超啊，呢啲咁嘅人，咁你話有冇同呢個蘋果係勾結呢，係嘛？咁大家心知肚明啦，因為我哋曾經播過幾秒鐘呢一個《蘋果日報》動新聞嘅短片，都俾人投訴㗎。我唔怕同大家講㗎，呢啲係，所以我哋以後唔會再播，係嘛？亦都無謂去即係 take 呢個 risk 咧，話去侵權啊。我使乜侵你權啫？係咪先？我播你幾秒嘢，只不過我哋好中意就係一樣嘢。因為我哋太過講求證據啊，我哋要是其是非其非，有根有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就係、是、基於呢一樣嘢呢個原則，竟然間就墮落咗個陷阱，又俾人投訴我哋侵權，咁以後我哋唔播你啲片 ，OK？ 屌你老尾，真係廢撚事咧，俾你咧，即係見縫咧插針啊，咁樣好容易俾你吉死嘅係會。OK， 講翻你呢個社民連，咁你完全係不避嫌啦，作為一個政黨係就係、是、籌款。向公眾籌款籌11萬，其實你是籌給肥佬禮的，這11萬是，是不是啊？你同不同意啊？即 是左手交給右手的、 啊、 左手交給右手 的、啊、喂，你如果這一些這樣的行為，即是都沒有人去提出說，喂，原來你是搞緊利益輸送的，對不對？喂，你有沒有可能，即是你作為一個泛民的政黨，你是籌款給黎智英旗下那一張的報紙登一個全版的廣告，好了，那這個行為你說有沒有實際的意義呢？其實我們可以去看一看一些圖片去分析一下啦，是吧、啊、好了，我們看看片了，好了，那呢就是等等先，話説好似唔知係咪有啲問題啊？嗰、那個嘅今日嗰、那個嗰、那個嘢 技術問題啊？ 嚇、 啊！有啲畫面技術嗰啲嘢。 嚇、啊！畫面有個技術問題啊！嚇、啊！等等先啊！ 即係為咗呢個市場都搞咗好多嘢，好多問題。 係啦，因為唔係，因為咧我只貓咧又搞一搞嗰個幕咧，咁又好麻煩嘅，明唔明啊？真係。大家稍等十零秒鐘 ，OK？ 一隻貓咧咁樣搞一搞個幕咧，佢又會即係有啲問題咁啦嚇 ，OK？ 你明唔明啊？ 即係應該全港唯一一個網台係會俾只貓破壞。 破壞嗰個直播點嚟啊？你 OK？ 係、哎、我真係頂佢唔順。好啊，依家搞掂啦，唉，真系麻 Q 烦啊，你明唔明啊？真系，好啦，咁啊，真系，你明唔明啊？唉，唔好喐嚟喐去啊，我只猫真系好麻烦，即系我又唔可以不人道，我哋又想直播嘅时候困住只猫噶嘛，系咪啊？ 坐埋佢一齐上嚟做直播啊嘛， 即系唔得噶，咁样你坐埋一齐，咁佢咪赚赚搞，即系，唉，你冇办法噶，有阵时咧就系有呢啲咁样嘅嘢，咁你系点啫？如果唔系，你租个地方做咯，租个地方做，喂。咁我邊有咁多錢去交租啫？你明唔明啊？你如果你再搞得太多嘢咧，老實講，呢、這個台就係要收費噶啦，係嘛？我唔想行到呢一步，係咪？咁你就大家要冇辦法噶啦，係要 即係忍耐啦，叫將就下啦，係咪嚇？咁真係係咪唔通劏一貓佢咩？真係，唉，呢啲嘢冇辦法噶啦，我覺得係係咪？你又免費，即係你要有一個叫做呢叫做 trade off 啊嚇，一定係咁噶啦，係。即如果是益友就会谅解的啦，损友就不会谅解咯，咁样系损友嗰啲我哋唔理佢噶啦， 系唔理 嘅吓、啊，因为你再唔系你系捐助俾我哋啦，你如果批评我哋话呢样嗰样啊，呢样唔好嗰样唔好，你真系俾钱啦，系嘛吓，俾钱俾钱俾钱啦，如果你又唔俾 入钱， 喂你又唔俾钱系嘛，喂我话系咁蚀，喂呢、這个台你唔好以为有啲人话咩收共产党，边捻个再讲我收共产党钱就烂街压地冇仔生，话俾你听真系呢啲咁嘅人系贱到无伦嘅。呢、這个台我系贴钱啊出嚟做嘅，话俾你听。喂又要贴钱贴时间嘥心机系嘛，搞呢样搞嗰样系嘛，为咗咩啫？就系、是、为咗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嘅平台，同埋一个真正系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嘅平台，又唔系 D100 嗰啲标榜自己讲真话，完全系唔讲证据嘅。如果你覺得那些台好聽的，你一早聽了那些台就不會聽，我不會選擇我們本土台啦。當然有些選友就會亂咁批評我們，那些都不要理他了，唉，真的。好了，我們看看這個的圖片了， OK、啊、 好， 這個圖片是講什麼呢？就是要放大佢先得嘅 ，OK， 如果唔系就睇唔到嘅。好啦，有啲益友好笑，话收咗肥佬礼钱系有咩路数、啊？收共产党钱有冇路数啊？唉，老实讲，呢、這个世界如果咁多钱收咧，就唔使好似我哋咁折堕啦，真系折堕呢个台，话俾大家听，诶、我呻两句都要啦。屌你老母又冇資助又冇成，喂你講下呢個唔民怨呢、這個，你睇唔睇到個圖片啊？ 哦、 啊， 見到啊！ 嚇，你講講呢一個嘅行動先，佢好快就籌到錢嘅，你講講先啦嚇。 係、啊、話説呢個吳文遠咧，咁係啱啱呢個禮拜三咧就出咗個 post 咧，咁佢就話已經達到呢個眾籌嘅目標啦，同埋叫啲人停止入錢嘅。佢就話咧喺21個鐘頭之內咧，已經籌到超過12萬啊，係足夠登呢個 A1 嘅頭條嘅。咁所以咧，佢會話希望嗰陣時嗰啲市民咧就即刻停止去捐款啦。跟住咧，咁但係呢個12萬咧係咪真係全數即係收曬咧？其實即係因為我記得之前有一個證據係話嗰條 link 咧，其實唔係一個眾籌 link 嚟嘅，係直接捐去社民連。 嗱，你嗰條 link 咧，其實就係捐俾社民連嘅，咁啊唔緊要啦，係咪？你就係、是、其實就係捐俾社民連，就叫人哋註明。嗱，你嗰條 link 咧就係叫人哋註明話捐俾呢一個嘅眾籌呢個活動嘅。其實入到去就捐俾社民連都算啦，我當你係冇即係呢樣嘢去呃錢啦。嗱，我哋再講過一樣嘢，其實係唔係嗱？依家我諗即係搞掂咗好多噶啦嚇。啱啱我哋又係重新 settle 過曬所有嘅機，我又再微調個部機。啊，只貓咧就係依家瞓緊覺， 安置咗。 哎，只貓瞓覺，夠鐘瞓覺。即係你話呢啲咁嘅網台啊，即係全港咪得一個啊！屌你老味，會受到只貓嘅影響。 只貓搞到可以要暫停節目。 係、哎、嚇。咁啊，即系冇辦法啦，因為依家咧係超級留言就冇咗嘅停權啦，因為各位益友嚇冇辦法啦，你遲啲睇下我哋再係點樣維權啊， 維權分子啊， 我哋要維權咁樣，嗱依家冇辦法，所有嘢老實講，兩盞燈係嘛，一支麥個腳架嗰、那個DV 機係嘛。DV 機我哋都買部高級啲嘅，因為咧我想一了百了。好老實講，你如果搞個網台，你係想長做嘅，我無謂買 webcam 啦，呢樣我解釋過噶啦，因為係嚇、啊，所以買一個都幾好用嘅，同埋係你就算出去，因為咧我哋當然啦，你搞得咁樣投資咧咁多嘢，當然我哋唔係局限想喺室內去做一啲嘅節目啦嚇、啊，所以啲器材咧係其實喺室外拍攝咧，佢都係可以應付得嚟嘅。 但呢個當然是再進一步的時候我們才再搞啦，是不是？ 現在搞入面的先。 搞了一些事搞定這些先啦，是不是？台未搞好人想這樣那樣想壞腦子了。好啦，我們講回這個的民怨這一單嘢啦。咁我哋都成日讲到就话，我哋每做一件事啊，当然系有佢个目的噶啦，系咪？即系你哋依家就话要筹款咧，就系、是、所谓问候梁振英啊嘛，社民连呢一个吴文远所讲嘅就系、 是， 系吓，咁、啊、佢就系即系话已经系用110,000就会即系登呢一个嘅 A1 嘅头版广告，你话屌你真系几折堕啊！ 11,000 A1， 原来你个 A1 系值110,000嘅咋？吓、啊，即系，唉，即系呢啲一代枭雄 Fatty Line， 你嗰个头版原来系值110,000，吓、啊，即系当打折啦，本身系120,000啦，佢话，好啦，我哋成日都讲啊， 可能社民连有折咧， 系有折嘅，平一皮嘢俾佢嘅，好啦，咁我哋讲翻呢个咧，就话佢成日就话要问候梁振英，咁好啦，咁你就系、是。其实个目的就是要落 CY 面嘛，你咁样喺嗰度登个全版广告，就系、是、想佢喺自己嗰个 Facebook 嗰度就话翻出嚟，哦，今日有一个嘅全版广告，苹果日报就系问候梁振英嘅，你想佢咁样写翻出嚟，即系你觉得佢会唔会戆居到咁样写翻出嚟咧？系吓，即系我谂任何一个智力正常嘅人都会知道，佢到时无论系 crop 图又好，去嚟到去。即是避重就轻又好，是吗？他喂，他要不提这件事有几咁难啊？请问你登个广告出来又问候梁振英，是喂、即是你真的问候了他的，不过你给了110,000肥佬礼去问候他咯，这样是。那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打飞机之外，这件事是。即哇，好爽啦，好嗨啦！哇，成班呢一个黄丝傻粉、心黄傻粉就话：哇，终于问候梁振英，依家都已经落咗台啦，喺行政长官佢都冇得连任啦，佢已经系即系升咗去呢个神台啦，做咗政协副主席啦，你仲问候啲咩嘢啫？即系你依家话俾大家听就系话：哦，原来佢哋讲到话嗰个逃犯条例系恶过23条同埋一地两检嘅，嗱，佢哋讲噶嘛，呢个系泛民嘅统一口径都系咁讲噶嘛。然之後，原來你哋登報籌款110,000，唔係去反對逃犯條例，而係去打飛機。呢個係非常清晰嘅喎，係咪啊？有110,000，你唔係俾嗰啲咁樣嘅所謂咩什麼義士啊、什麼嘅抗爭者啊，走去做安家費，都冇籌得咁快㗎。我話俾大家聽，所有呢啲幫助抗爭者嘅基金去籌款籌安家費又好，律師費又好。邊有你咁快啊？屌你噶啦！咩一日都唔使就籌咗110,000？你話香港人係幾？第一，香港人就好撚多飛機友，呢個係事實，客觀嘅事實，鐵一般嘅事實。即係你走去登個廣告，係你好憎梁振英，你使唔使憎梁振英而俾錢肥佬禮使啊？咁樣係，同埋係經過社民連隻手俾肥佬禮啊？你係咪雙重戇居啊？啲人係。喂，有咩意義先呢一樣嘢？嗱，我又想講，即係我哋做人咧，每一樣嘢都係嗰個講個意義嘅啫。同埋 CY 又可以隨便忽略過你嗰個廣告。嗱，我哋睇下，其實佢都有即係有一個人咧，就係、是、叫做徐元。OK， 呢個徐元咧，即係姓徐嗰徐啦，緣分嘅緣啦，就蘋果天字第一號打手，就係、是、搞呢個所謂果子嘅嗰個頭目人物啦。我哋叫佢做 係。 咁佢係已經咧係登咗個廣告咧。啊、就是即是在苹果日报就是讲 CY 的了、啊啊、他说苹果自己广告自己出想玩梁振英说什么点知道高一尺摸骨一丈广告搜集员689居然 crop 走危险钢筋部分扮看不到他认真期待星期一头版广告他可以点 crop 喂、啊、吴文远你就已經被 CY 秒殺了其實這樣是對不對你登個廣告你是想講什麼鋼筋事件說他即是那個安全問題人家都可以 crop 走你一半喂他下次怎樣他打格又得打交叉又得整支紅筆下去你整班傻粉蘋果日報登一個 A1 的頭版然後說是落他你有什麼意義啊大佬對不對他已經過氣人物了你說是他想復辟復辟了沒有、啊、 系咪啊？张芬咩复辟？即系你屌你谂乜？你成日泛民就系要为民生打拼，为民主坚持，你坚持咗边一？哦，原来就系中意打飞机嘅，仲要俾钱肥佬礼帮你哋打飞机，十一万可以俾到几多个？起码俾到两个议事嘅安家费啦，每人都五鸡半啦，系咪啊？啊，喂，佢啲家人即系探监，各样买物资都要钱啦，系咪啊？你不如俾嗰啲，你个俾嗰啲抗争者分咗佢好过啦，十一万。 系咯。 你筹钱筹得咁快，原来系筹嚟打飞机喎。即系你作为一个抗争者，或者作为一个嗰啲议事，喂，你会点谂啊？社民连原来筹钱就系俾苹果日报打飞机玩利益输送喎。吓、啊？同埋你唔使有文苑又话争住认自己系啊，我快过东方星嘅，我先至系第一人。唔好意思啊，呢、這个世界更加之早，仲有一个叫做徐元嘅人，呢、這个就系苹果日报嗰个第一打手嚟噶嘛，啱唔啱啊？你使乜认屎认屁？第一，你根本咧，你个触及率咧就冇人睇到嘅。嗱、啊，有个人咧就叫袁建恩，佢又讲得非常之好嘅，我又觉得佢有一个，我冇 cap 图啦，呢、這个咁样系，咁我就咁讲啦。 系、嗯。 咁啊，袁建恩就系话咧，你呢班社运友咧。其實點解會出現呢個爭議，就係話即係到底係東方星講先定係你呢個吳文遠講先呢？就係、是、因為你吳文遠講完之後都觸及唔到一般嘅公眾啊嘛。嗱，呢個袁建恩講嘅，你有咩你問佢問責啦，責棍啦，唔係我講個引述嘅啫。佢講得非常之好喎、啊，就係、是、你呢班吳文遠啊、梁國雄啊，喂，你嗰個政令就不出呢一個五門啊嘛。啱唔啱啊？你根本上你所讲嘅嘢，完全啊喺围绕你身边所有嘅心黄傻粉，先至系能够睇得到嘅。一般我哋嘅市民普罗大众根本触及唔到。而东方星佢作为一个一百毛嘅艺人，喂，佢系讲嘅嘢，佢嗰个嘅影响力或者系佢个触及率系高于你吴文远好多倍啊嘛。呢、這个亦都系客观事实嘛。咁所以咪变咗一个争议咯，就系、是、其实根本冇人知道你讲过吓。其实根本冇人知道你讲过， 当然知 嘅。当然，其实阿徐元都有讲过嘅。咁当然佢个触及率就更加之低啦，系咪？就连你吴文远都唔知啦，咁样系。咁其实好难去追本溯源嘅，我觉得系。但系始终你有讲，我觉得呢条桥都系白痴噶啦。我系觉得呢条桥白痴嘅，送钱俾肥佬礼使，登咩广告啫？我话俾你听，呢啲系日落黄昏嘅媒体嚟噶啦，包括呢一个嘅收音机都系日落黄昏啦，吓。商業電台情何以堪啊？係嘛？你呢一啲嘅考生原來真係考呢一個嘅中學文憑試，就要買個收音機。一聽完 RTHK 第二台，聽完嗰個嘅聆聽中英文嗰個節目，係嘛？就已經將部收音機掉咗佢啦，都唔聽啦，係嘛？報紙啊，都你我諗你蘋果日報跌紙嘅跌到十萬以下，點解你而家唔揾嗰間 ABC 公證行幫你再去做嗰個核數咧？嚇、啊，好似冇做咯喎，依家係咪啊？仲有冇做啊？如果有嘅，你突然间又 send 翻俾我睇啊！你而家系咪跌纸跌到十万以下？哇，几折堕啊！高峰期你系卖紧三十五万纸嘅，吓、啊、你系跌咗，你而家跌剩我谂，如果跌得超过，即系跌得低过十万咧，你跌咗超过三分之二噶啦，咁样系吓。咁、啊、你继续打飞机啦，你哋系中意打飞机又，我就一蚊都唔会捐噶啦，呢啲系。捐就捐俾我呢個台啊！屌你乜加 set 圖啊！呢啲嘢好過啦，真係大出血啊！真係老實實，唔係講笑。 十萬蚊 set 得好撚靚嘅個台可以。 我哋個台又唔會吹水嘅，就唔使十萬蚊，加加埋埋我諗五萬零蚊到啦，係嘛？啊！但係你睇下覺得點樣咯？即係我覺得係值得嘅，咁我去投資咯。因為我唔係做一集啊嘛。屌你乜做一集五萬幾蚊，你去澳門賭咗好撚過啦，咁樣係。但係你長做嘅，我諗可以攤分翻嘅，咁我覺得冇問題㗎，係咪？即係嗰條數係係嘛？如果你即係你比如話做兩年嘅、三年嘅，咁你除翻開每一集，其實你都有成本㗎啦嚇。呢啲嘢係我都冇所謂，同埋你遲啲可以拍外景啊、各樣啊，條數都圍翻嘅。咁你十一萬完全係送錢俾肥佬禮使，呢、這個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已經即係無可爭議㗎啦。呢啲嘢係咪 啊？仲要吳文遠都自爆響口話呢盤係盤生意嚟㗎嘛？ 嚇！是啦，吴文远就自爆，即是说啊，即是他跟东方星讲话，哎，这盘是生意来的，那个图我都没有 cap 添，你可不可以找回呢？ 好啊。 找得回，你都找不回不要紧啦，这件事我们真的，不是最好找回，因为这件事都是证据来的，因为费事 啲人话我哋冇证据啊嘛。 O、okay, K， 我 send 咗俾你啦。 系你 send 咗俾我，咁我就将系啦。O K， 揾到啦，嗰、那个图片都，咁我哋又贴埋出嚟啦。系我最好噶啦，充分利用嗰个视像广播嘅优势咧，就系、是、我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之余咧，仲要将嗰啲证据一五一十贴晒出嚟。咁我唔使争拗嘛，你除非话我造假嘅啫。如果你话我造假，你可以告我诽谤啊，咁样系。嗱，佢就话咩咧？阿东方星就英雄所见略同啊，冇心抢你生意啊，百花齐放，多方位攻击一齐嚼佢啦，咁样。喂，你竟然间系觉得嚼啊 CY 落佢面去肥佬礼个灯广告系一盘生意？咁你彻头彻尾就系一个政棍啦，吴文远。原来你搞呢一个社民联系一盘生意嚟嘅，咁你又唔好讲到自己话几伟大啊，吓咩为人民服务啊？你原来系搞紧一盘生意， 即系嗰啲咩众筹呢啲，全部原来都系一盘生意。 系啦，原来就系一盘生意嚟嘅。咁依家嗰个即系好清晰啦，咁样就系咪吓？ 唉，关友仔。 原来多方位攻击啊 ，CY 都系一盘生意嚟，系咁样系，咁啊好清晰啦。嗱，唔好话我屈你啊，呢张图系喺网路嗰度咧嘅截图嚟嘅 ，cap 图嚟嘅， 直情系东方星贴， 系东方星贴出嚟噶。嗱，如果你要告咧，又可以告啊东方星咯。OK， 就唔好投诉我，你用咩揦埋乱咁投诉？嗱，我哋报一报数先，因为我哋 YouTube 咧就有1800位嘅益友听紧，而家 Facebook 咧都系400位，已经系升到2200位嘅益友啦，咁样系 OK。 系使唔使俾啲掌声自己啊？ 俾啲掌声自己。OK， 好啦，吓、啊，咁啊有啲人话吓，即系社运演员咧就搞社运生意好正常 ，OK， 咁啊大家系可以嗱、啊，即系我哋最紧要讲嘢系咩咧？有理有節嘅啫。如果我哋講嘢亂咁吹水，完全係毫不提供證據嘅，信口雌黃嘅，咁我覺得冇乜意思啊。而係當我哋將所有嘅證據係嘛擺翻曬出嚟嘅時候，咁啊，即係你冇得好駁噶啦嘛，係咪先？咁你話呢個唔係一盤生意，你講錯咗，咁你冇理由又講樣樣都係自己講錯噶，你冇可能係咪啊？嚇，係咯。呢一個我哋作為一個所謂嘅即係理性嘅人啊，嚇，咁你係。唔能够接受得到噶嘛啲嘢系啊，咁啊嗱呢一个嘅随缘就系第一人啦吓，呢、啊、一、這个嘅即系登嗰个广告就唔系你吴文远咯，咁你吴文远都永远系做唔到第一啦，咁样即系威水唔到啦，你好威水嘅，你就好快筹到11万，然之后叫人停止捐款吓，咁、啊、唉你老实讲。條數是怎樣他亦都不會公布啦，作為一個政黨是不是籌多了幾多他都不會宣布啦，是不是啊？喂你不停地叫人捐錢，捐了幾多你說夠數叫人停，你沒有特章的、哦、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立刻一收夠手一萬就立刻停止所有捐款先，你亦都不是嘛， 是他都沒有報過實數出 來，你都沒有報過實數啦，是不是啊？你報你即是你一講到這些數字的事當然很敏感啦，是不是啊？帳目嘅嘢係咪啊？啊！ 咁我哋當佢真係籌到啦。 唔係我真係當你當籌到啦。但我想知道你特章特咗幾多嘛？嗰度係係咪啊？你會公布咩？你唔會公布，你呢一世都唔會公布啦。或者你會話你冇特章啦、啊，嚇、啊！即係我都唔想嗱。如果一般嘅網台咧要批評你咧，就會批評話你落咗格噶啦。但我哋因為冇咁嘅證據，我哋就唔會作出呢啲咁樣嘅指控，我哋只會質疑你嗰個數帳目咧係不清啫。其實我哋根本上係好客觀、好理性噶。如果我唔係自己賣花賺花香啊，對唔住。如果我要猛烈批評你、攻擊你嘅，係嘛？喂，我話你落格都得嘅喎，有啲咁嘅嫌疑嘅喎。起碼我哋冇用到落格呢兩個字啊，啱唔啱啊？你啲人批評你啲泛民嗰啲咁嘅心黃傻粉，成日批評我哋個台。话我哋批评泛民，话我哋批评泛民都系有理有节啦，都系基于个客观事实，有几分证据先讲几分话，都冇话你落格啦，系咪啊？你系咪 exactly 筹到11万啊？一蚊都冇落到格啊？我哋冇咁样话你落格啊，我哋话你特张啫，都系仲唔够客观，仲唔够理性啊？你开啦，呢个台系咁样系，咁啊，随缘就做咗第一人啦。 即係有啲人咧，經常咧喺網絡嗰度咧就唔抵得我哋嗰收視高啊，或者點樣咧就亂咁批評我哋。但係其實我哋已經係將嗰條界線拿捏得非常之準確噶啦，我覺得係。你冇基本上你仲挑剔啲乜嘢咧？咁樣係啱唔啱啊？ 已經有咩證據攞曬出嚟？有幾客觀分析，有幾客觀嘅。 喂，我哋都已經盡量所有乜嘢嘢都好。能够攞到证据出嚟讲嘅，我哋都要攞啲证据出嚟先讲啦。咁你仲即系好话唔好听，仲即系求咩咧？系咪先？喂，你有几多台可以好似我哋咁样？喂，咁有心机？喂，你其实知唔知揾呢啲咁嘅搜集呢啲咁嘅资料啊、证据啊，系好花时间嘅。咁样系，你问下做做啊！我哋其实每喂，我哋每寻找都有议题，话觉得有价值去讲嘅时候，我哋开始着手嚟到攞啲证据。然後就研究那個觀點是怎樣。喂，有一本簿的，大哥，你看看，即是有本簿的，是我寫滿了字，哥，即是不是吹水的， 是啊，夾低了證據的，我們 是會，即是你想想，是我們真的很認真去做功課的，是，咁所以你批評我們的人，就是，即是大家想想咯，是吧？你批評我哋話我哋專批評泛民，其實我哋都唔係專門批評泛民啦，只不過批評泛民比較多啦。我哋一陣間都會回應嘅。有啲人話：喂，你個台只係批評泛民，我哋一陣間當回應城寨嘅時候，就會對呢樣嘢有所回應嘅。大家可以放心嚇。好啦，咁我哋講完呢一個嘅吳文遠之後咧，就可以講下呢一個嘅朱凱迪啦。嗱，我哋首先咧報一報數先啊，我哋咧 YouTube 嘅收視咧創咗新高啦，係已經去到2000位益友啦，多謝各位益友支持呢個直播， 多謝 ，係去2000位益友啦。咁啊，跟住咧就喺 Facebook 咧，亦都係有400位，我哋嘅收視咧係去到2400位嘅益友，多謝各位益友係收聽我哋嘅夜間熱線嘅直播。咁好高興啦，亦都我哋冇督數啦，我哋係冇呼籲啲益友係咩又開一部 iPad、一部 iPhone、一部電腦咁樣嚟到去即係督數啦，而係其他台係有嘅。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呢個台嚇，我哋係唔做呢啲嘢，全部我哋益友係實數係硬框框嘅，屌你媽鏗鏘有聲嘅，全部呢啲人係真人嚟嘅嚇，我哋所有睇緊我哋益友。唔係話，誒、哎，我哋又開 iPad， 又開 iPhone， 又開 Android， 又開電腦，一個人開4個 device 嚟到去篤數，我哋唔做呢嘢嘅。好啦，咁我哋咧一齊係睇下講下呢個朱凱迪啦。咁話説票王啊，嚇呢個精彩啦。話説票王啊，朱凱迪咧就近日啊，俾一個嘅農夫咧係喺網路嗰度怒敲喎，就認為係佢呢一個叫做，我覺得佢個呢一個警句啦、金句啦，叫假農業就害死真農夫。咁呢個係非常之嚴重嘅指控嚟嘅喎，係指控以朱凱迪為首嘅，即係關注菜園村嘅一啲嘅啊政客啦，嚇佢怒敲嘅喎，佢用咗好多嘅粗口字嘅，裏邊亦都係，你又可以能夠感受得到佢嗰個嘅憤怒嘅。嗱，我哋一齊睇落去啦。咁大家眾所周知啦，我哋交代一下呢個背景啦。就朱凱迪呢個票王，當然佢就係以錯即係。即係所謂捍衞菜園村民嗰利益咧，就作為佢嗰個政績嘅標榜啦。嚇、啊，佢你大家知道佢 Facebook 亦都係叫做八鄉朱凱迪噶嘛？係八鄉啊，八鄉即係邊度啊？即係元朗嗰頭喎。咁即係亦都係呢一個嘅喺網上怒敲嘅呢一個農民，佢嘅農莊嘅所在地就係八鄉。 嗯， 好啦。咁而呢個朱凱迪咧，甚至乎係將佢嘅寶貝女啊個名咧，你記唔記得佢叫改咩名啊？ 朱不遷。 朱不遷就不遷不拆菜園村嗰個不遷。咁大鑊啦！佢下一個仔咧就叫朱不拆噶咯咁樣。 所以佢都仲未有第二個。 係，即係好難聽喎！你一個第一個朱不遷，第一個朱不拆，即係用個不字做名都好少噶啦，係咪啊？咁唔吉利，將自己個女都係作為呢一個嘅政治利用嘅工具，改名叫做朱不遷，即係以顯示你對於菜園村嗰個嘅獻奉獻或者獻身咧，係幾咁嘅嗰個程度係幾咁嚴重啦嚇。咁因此你亦都可以喺2016年換屆選舉嘅時候，係喺新界西攞到86000票啦。 是因為你俾市民的感覺就是你是非常之為呢一啲嘅農民啦、鄉民啦嚟到去即係為民作主啦、為民請命啦咁樣。但喺今次嘅事件上邊，嗱有一個嘅農民咧，佢個名叫做黃玲 ，OK。咁呢個農民咧，佢就係一個農莊嘅場主嚟嘅。咁佢個農莊咧，其實叫做我哋農莊啊，即係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嗰個我哋農莊嚇。咁佢就求助無門，佢去過揾好多嘅政府部門啦，同埋去揾呢一個菜園村嘅代表啦。佢完全係求助無門咧，於是咧就係、是、上網咧嚟到去爆竊。咁有個益友咧就講咗，又話啊呂不韋咧都係呢一個嘅有個不字係冇錯，但係岳不群咧虛擬人物嚟嘅，咁樣係冇呢個人嘅歷史上嚇。OK， 呂不韋啱，你講得啱，呂不韋。咁但係都揾唔到，即係好少咯，好罕有啦嚇、啊，我都話好少啦。岳不群又唔係真人嚟嘅 ，OK 啊。好啦，咁咧就大家见到呢一个我哋农庄咧，即系我见到佢系好可怜啊，吓，即系作为一个六十几岁嘅农民，喂，勤勤恳恳喺佢嗰个嘅农地嗰处，系嘛，去做佢嗰个嘅即系本地嘅耕作，竟然间系因为缺水嘅问题，其实呢一个咧系牵涉到一个水源嘅问题，大家知道咧，即系以前咧吓、啊，即系。务农的人就是即系望即系睇天嘅，睇个天食饭嘅所谓系。 系。 咁水源咧就好紧要，点解睇个天食饭咧？如果系完全系旱季嘅旱灾嘅，咁当然系一滴水都冇啦，咁就会系失收啦。如果系落暴雨咧，亦都唔掂嘅，亦都系浸晒嗰个田啦，亦都系会系造成失收啦。咁所以真系好睇个天啦，系咪？咁而系呢个农民叫黄玲嘅人咧，吓、啊，咁佢就系嗰、那个。嗰塊田啊，嚇佢嗰個農莊咧，就係、是、缺水，因為缺水嘅問題咧，係搞到佢咧係我諗佢呢一排嗰個嘅精神狀態咧都唔係幾好嘅，可以喺佢個 Facebook 度都睇到嚇、啊，因為佢真係求助無門。咁我哋不如係依家睇下佢嗰個嘅一啲嘅説法啦，好唔好啊？ 好 嚇，真係好陰功啊！呢啲咁嘅農民係信錯咗朱海迪啊！吓、啊，咁我一齐睇下朱海迪到底吓呢一个嘅黄玲啊，佢到底讲咩咧？好啦，先睇睇系呢一张。嗱、啊，呢、這个农夫啊叫黄玲啊 ，OK， 黄玲。咁就话咧，我哋农庄即系佢嗰个农庄啦，就喺困境当中，佢就唔想同左交玩啦。菜园村嘅村民。有啲可能係左膠，有啲只係想安居樂業。佢消滅，其實消滅啦。佢想講消滅背後左膠咧，先能夠咧俾村民快樂耕作。佢又踢爆啦！菜園村嘅村民用復耕作為一個搬遷嘅借口，所以依家先要刻意經營呢個農地，為村民造成心理負擔。佢哋擔心咧，如果一旦冇復耕嘅話咧，就會冇咗間屋。嗱，呢個農民咧犀利啦，黃生咧就話：黃伯啊，佢點講咧？黃伯。佢話菜園村嘅本質就係假復耕、真搬遷，政府咧就唔會拆村嘅。佢話村民咧，如果係能夠解決到呢個心魔啊，佢只會有幾個人咧想種少少地咧就玩下，但係左膠咧就想將菜園村係維持做一個抗爭嘅基地。嗱、啊，佢踢爆咗好清晰啊！呢樣嘢係咪嚇？咁啊，最後只係苦了菜園村農民，就只係左膠嘅抗爭工具。哇！你話佢係咪真係講得呢啲係咪擲地有聲啊？就是、踢爆咗你左膠嘅本質啊嘛！你喺嗰個菜園村嗰度搞嗰啲什麼復耕？喂，你係真真正正嚟到搞本土嘅農業，定係喺度緩發農業啊？係令到你嗰個菜園新村周邊嘅其他農夫係受到嚴重嘅影響啊！你有冇考慮過呢啲嘢啊？當你建村嘅時候，好啦。咁佢一路講嘅喎，呢、這、一個嘅黃玲呢個農夫係，咁佢啊亦都有路斥啊呢一個嘅菜園村啦嚇，佢又話，佢話咧佢應該過去菜園村係嘛嚇，佢話佢原罪就係識得種菜， 菜园村一直都是用一些九流的种菜技术，应该是被时代遗弃。不过死先的应该是他，因为菜园村攞了他的水。咁就呢度同大家解释一下啦，因为其实咧，呢一个嘅菜园村咧，佢就系、是、其实分咗南北咧两块田嘅。咁北边就系接近呢一个嘅锦上路嗰边啦，南边就靠近大帽山嗰边啦。咁而家南边嗰边咧，其实咧佢哋有嗰块田咧，所用嘅取水嗰条水道咧，其实就系同呢个往白嗰条水道咧。是一樣的，它有個分叉位，是一個位置，往白就是即在個分叉位拿水，你又拿水，所以是其實同一條水道呢就會變成一個爭水用的情況。而上游呢就竟然間呢是有人是種稻米的，在旱季的時候令到這個往白是非常之憤怒，因為是即是拿了它大部分的水啦。而是其實上游呢，一會我們會看到的圖片，希望可以看到的圖片就是其實佢我睇下有冇嗰個圖先。如果有咧，就會係解釋得清楚啲。呢度有個圖嘅，其實 OK 嗱。呢、這個圖其實都唔係咁清楚。我睇下陣間有冇一個圖咧，佢係有一個分叉位嘅。咁咧，其實喺嗰個分叉位咧，個上游咧，大家就係去嗰度攞水啦。咁樣去攞水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嗰個嘅水道咧係有好多嗰啲雜草叢生嘅，其實好快就會有嗰啲即係雜草啦。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啊，佢就要去經常要去即係所謂即係除草啦，係咪？咁我試下喺阿黃伯個 Facebook 嗰度揾一揾啦。啊，咁或者我繼續講落去先啦。咁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咁啊冇人去做嘅喎，原來係一直呢一個除草嘅工作咧嚇。同埋所謂嘅，你知嗰個其實咧就係疏浚嘅工作嚟嘅，係一個我諗係呢啲係好專業嘅務農嘅人咧，係即係先至會去做嘅嘢啦。平時嗰啲咁嘅水道啊、坑渠啊塞曬喺邊去，得閒清理啊，係咪先會下 Q 先塞咯？但係因為佢要喺個水道嗰度咧攞水，咁佢嗰條渠咧係類似一個坑渠咁嘅嘢。我即係盡量去揾個圖片俾大家睇啊，咁大家係會清晰好多嘅咁樣。咁而係一直咧，菜園村原來冇人去即係清除嗰啲雜草嘅，一直咧幾年以嚟都係呢個黃伯去做嚇。咁、佢當然係會即係感到相當之憤怒啦。咁樣係咪？喂，你就喺同一條水道嗰處攞水，而係經常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疏浚嘅工作咧，就係、是、由黃伯去做嚇。啊，有啦，有一個嘅有一個圖片啦。咁呢個圖片其實係清晰好多㗎，嚇！呢個圖片咧，嗱，我一 show 俾大家睇，大家就會即係明白㗎啦。點解阿黃伯會話呢個菜園村啊，即係搶水咧，係咪？嚇，就係因為佢係其實咧個上游咧都係同一條水道嚟嘅，咁樣係。OK， 呢個圖片好大，咁我哋縮一縮佢。睇下點樣可以 OK 啦。大家見唔見到啊？嗱，見唔見到啊？呢一個嘅水道係嗱有個分叉口嘅嚇 ，OK， 咁大家見到啦，係嘛？咁咧一邊咧就去阿黃伯嘅農莊啦，另一邊咧就係去呢一個嘅菜園村嗰個嘅南邊嗰一塊田嘅咁樣係。咁而上游大家喺個圖片嗰度嗱，大家圖片嗰度見到啦，上游嗰度就已經係好多，其實係好多嗰啲雜草咧，好快就會即係已經一。阿黃伯自己聲稱啦，兩三日就要去做呢一個嘅工作噶啦，疏通噶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塞死曬嗰個水道咧，就會冇水去佢嗰個嘅嗰塊田嘅。咁而係咁多年以嚟咧，一直都係靠呢一個嘅黃伯自己去做啦。嚇、菜園村咧就係不聞不問嘅，完全係，亦都係冇佢嗰個嘅村代表咧嚟到去接洽同埋去協商嘅。是完全做不到呢啲嘢，咁啊令到佢系，所以先至要上网爆泄啦咁样吓。咁、大家睇个图片都见到啦，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同一个水源，咁佢系咪菜园村都有要负翻部分责任咧？租租屋见唔见到啊？ 见到，因为佢系截咗个水源嘅，即系黄伯嗰边吓，因为佢哋要分配呢个水源噶嘛。 嗯。 咁系咪所有啲水去晒菜园村咁嗰度咧？咁黄伯会唔会系冇水用咧？ 如果是 即係你不停咁樣嚟到去搶水嘅話，咁當然啦嚇、啊，你即係其實咧嗰條咁嗰條水流咧都係兩邊一齊流嘅，咁你用多用少咁就係、是、即係你要自己調節啦。但係你係咪都要去做下呢一個疏通嘅工作咧？去上游嗰度就冇理由往北一個做就大家兩塊田一齊用啦。呢個係唔公道嘅喎，係咪先？係咪唔公道先？係唔係？兩方嘅人都應該要肩負起呢一個疏通嘅責任啊！即係如果大家一齊用嘅，因為大家用啊嘛。如果唔係佢可以落石屎倒咗去塞咗你嗰條渠啦，咁淨係留喺自己嗰度得啦，係咪先？咁佢當然冇咁做。好啦，但係佢就一直咧就非常之苦惱，就係、是、完全係揾唔到菜園村人去協商啦。咁樣係好啦，咁佢終之咧就喺呢個網路嗰度咧就怒敲啦，咁啊嚟料咯 ，OK。咁啊，哎，要縮一縮翻嗰個嘅圖片先，好啦 ，OK 啦。哇，似乎嗱，好啦，拉翻大啦。咁就話喎，嗱，呢、這個王寧就講喎，開始嗱，佢就鬧啊朱海迪就叫朱閪迪喎 ，OK。咁我都幾認同嚇呢、這個係個菜園村村民咧，其實都係一直都係受害者。朱希迪咧，今次就冇帮手联络村民解决用水事件，原因咧就系佢根本冇能力去解决，个无能比无耻系更差嘅，做个联络人都做唔到，食屎啦咁样，佢闹紧朱海迪。菜园村开始复耕，冇水又点耕田咧？水又得咁多，边个出嚟协调呢？以前关心菜园村嘅人死捻晒去边咧？点解会冇人帮佢哋手呢？当年系边啲人系有份设计？耕种的水利是怎样设计？哪个建筑师这么无能呢？就抽出幕后黑手。OK， 就是这个王伯呢，他已经用了一些非常严厉的词语来到去就是怒斥啦，是不是？是。咁他亦都话喎，他就要在这个网络那里俾个公开信呢，这个菜园村。咁他就话啦，我刚才咧就上呢个新开嘅网页就揾唔到留言。佢最近咧农庄咧喺旧忙当中时日无多啦，真系好忙，要速战速决。管理 Facebook 嘅朋友系咪小屋咧？应该唔系啦。咁咧就系佢同菜园村相处咧就快十年啦，好多问题咧都唔知点样沟通吓。开会要求议程咧就必须嘅，有议程吗？咁样即系其实咧呢一个嘅网伯咧，亦都曾经系揾过相关嘅人士啦，系。即係協調啦，所謂，但係咧呢班友咧就非常之官僚，亦都係腐化嘅，就係要求王伯係不停咁去開會。你要求一個農民係不停咁去開會，你知唔知一個農民佢去走開會，佢嗰啲係全部都係時間成本嚟嘅。本身嗰啲時間佢應該走去落田，你唔應該係要求一啲農夫係走去開會㗎。農夫是去耕種的，不是去開會的。而你們左膠最喜歡就是一件事呢，不停地開會開會討論討論，這件事在那個所謂佔領行動那裡已經體現得非常清楚了。左膠最喜歡的就是開會討論，你記不記得啊？祖祖烏 是什麼要達成共識的， 要達成共識，所有事情大家一起開會討論。這個王伯要求你開會都要有一個議程，王伯不是拒絕去開會的，而是當你要求他開會的時候，你給他議程他、啊、到底今次我們開會是解決什麼問題呢？是水利的問題、啊、是吧？或者是什麼問題呢？是不是要有一個議程、啊、你不能夠不停地要求一個六十幾歲的阿伯去不停地為遷就你們左膠開會，開什麼會、啊、開什麼會、啊、討論什麼、啊、是不是、啊、這些就是左膠消耗其他人的方法了，將你拖死啫嘛，拖你後腿啫嘛，不停就話：，我哋一齊嚟傾啦、磋商啦、開會啦、討論啦，咪燒曬你啲時間咯。一個農夫24个钟头，8个钟头瞓覺，得翻16个钟头，佢有幾多時間同你開會啊？作為一個真正嘅農夫，佢係幾點鐘起身啊？係咪好似你哋嗰班休閒農業咁瞓到黃朝白晏啊？人間是批評你班休閒農業嘅，有休閒農業本身係冇錯嘅。但是你那群左膠利用休閒農業的方式來到套用了本地的真是生產的農業身上，商業的農業身上，你這班完全是人渣來的，告訴你，待會再說這班友，先說回王伯這件事先。 咁啊，即系呢个王伯就系、是、即系不停咁样去讲啦，系咪啊？佢就话要有提出一个嘅嗱，佢就讲咧，佢提出个方案建议方案就一个简单嘅议程啦。但系你班友接唔接受咧？嗱，佢就话扑街，嗱，我照读嘅就系扑街，屌你老母！你咁捻多人咁中意倾系黐捻线，呢个系王伯讲嘅。佢话倾咗咁多年系完全乜都倾唔到，就系冇结果嘛，冇共识嘛，点会有共识啫？佢就拖你后腿，嘥你时间，烧你啲时间啫嘛。到你嗰个农庄嗰啲庄稼真系死晒嘅时候，血本无归要执笠啦，咁啊唔需要再倾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佢同你倾咩啫？就系、是、要整死你啫嘛。你死咗咪唔使倾咯。你明唔明啊？不嬲都系咁噶啦，佢哋嘅运作模式系同你倾就假嘅。系啦，不停咁消耗你，等到你不停损耗，到一个地步你蚀唔起啦，要执笠啦。哦，咁啊呢个人咪走咗，咪一天都光晒咯，咪有共识咯。到时一起都收咗皮啦嘛，系。好啦，呢啲就系左交嘅运作模式，就系要踢爆佢，一定要讲出嚟嘅。好啦，咁王伯就系呢一个继续，佢又有一个嘅分享啦，系咪？ 系。 吓、啊，嗱佢嗰个电话系佢自己贴出嚟噶吓，咁啊唔系我哋贴噶吓，唔关事吓。咁好啦，佢就话有个展望咧，就系、是、希望重新建立用水嘅文化，设立约章，种植防火树、鸭脚木，防止山火，保护林木，保护水道。嗱、啊，佢有个议程喺度噶啦，已经其实系，但系你嗰班左交有冇接纳人哋嘅议程呢？定是你哋又自行安排一啲嘢，到开会嘅时候七嘴八舌，完全根本就听不进去。将阿王伯嗰啲嘅意见系嘛，因为你人多嘛，系嘛，王伯得一个啫嘛，咁佢有几多代表啫？其实你哋都系咁啫嘛，即系等于嗰阵时占领行动，大家记唔记得佢哋不停咁举手投票噶嘛？投票就投到佢哋人多为止嘛，投到你癫为止嘛，其实系不停嘅投票，总之佢哋人多就通过。如果佢哋通过唔到，就不停咁样去。讨论 再投， 再投到佢哋多人为止，呢、這个就系左交嘅直接嘅运作模式啊嘛！一定要重新拎翻出嚟讲啊！因为依家有好多后生仔嗰阵时，可能2014年啊，仲系读紧初中啊，或者未必知道呢啲咁样嘅荒诞嘅事噶吓、啊，一定要拎翻出嚟讲噶。佢哋就一班咁样嘅人嘛。好啦，咁啊，王伯就话：，关于嗰个清潭咧，其实就是一个灌溉水塘嚟嘅，咁样系。咁呢個灌溉水塘咧，就係、是、供應俾菜園村同埋阿王伯嗰、那個莊稼嘅用水啦。OK， 好啦，咁佢就話咯，佢搬咗去大窩村咧十幾年嘅啦，由一間小小嘅寮屋擴展到依家咧十幾萬尺嘅農地。咁啊，幾年前咧菜園新村搬咗去佢哋農莊隔離咧，耕種就開始熱鬧起嚟，人多咗，用水又多咗。每年三四月咧就旱季，去年特別嚴重，今年早嚟嘅雨水咧，以為可以輕鬆咁樣過關啦。不過呢幾日咧又缺水啦。上兩個月菜園村嘅農地開始有人耕作，但係問佢哋咧就話未復耕。嗱，呢啲係喺度講大話啦，係咪啊？你都已經開始喺度犁田，開始喺度嚟種嘢、種田啦，就話俾人聽未復耕。你其實就因為王伯就問你有冇用水啊？你誒冇，唔係，係咪你啊？唔係，即係你係咁樣啫，你國產007式嘅回應啫，呢啲係。嗰啲水係咪你攞噶？唔係，你喺度 得支 持 啫， 得支持啫。唉，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啦，你有冇用水就係嘛？嗰、那個水道，大家我頭先都嗰個分差都好清楚啦。你用多咗水，隔離嗰邊咪喂，因為你喺分流嚟噶嘛，你用多咗隔離咪少咗咯，好簡單啫嘛，邊有呃嘅啫，係咪先？同埋你一睇你塊田就知啦，你有冇運作？大佬人哋耕田耕咁多年，邊有呃得人㗎？ 手嚟 喎，即係你當人白痴咩？你揾我神區去未必識睇，阿王伯點會睇唔出啫？係咪先？唉，真係。咁啊！呢個禮拜咧，菜園村多咗人種嘢要用水，經常截水道。你係經常截水道喎。嗱，呢個王伯嘅指係你哋經常截水道，有冇咁樣做先？嗱，呢個要公開交代啦。嗱，我冇話你哋有咁做啊嚇。呢個係王伯對你哋嘅指控。有冇人出嚟交代？菜園村朱海迪點解嗱？有啲話，有啲人咧好中意有阿喬文啦，我就會拎埋出嚟講啦，就話，其實朱海迪。 佢又唔係菜園村嗰個村長，佢又唔係負責菜園村村民嘅事宜嘅，佢只不過係即係議員。即係點解要揾朱海迪？因為就係朱海迪，你不停喺度標榜自己作為菜園村嘅，即係你奉獻咗好多嘛，甚至乎連你個女個名字都改做朱不遷啊嘛，你話自己八鄉朱海迪嘛，咁你亦都係新界西嘅票王嘛，往伯出事冇水缺水，莊稼死亡，貧林死亡，佢唔揾你朱海迪，揾邊個啊？是不是开正你的饭啊朱海迪，你不嬲以一个即是农夫的形象示人，咁就晒到黑晒。是不是如果王伯唔揾你揾边个啊，请问揾尹兆坚啊吓定係揾呢个做边个啊，新界西系揾郑松泰啊定揾边个啊，揾你系好正常啊，啱唔啱啊，因为你自己标榜话要搞绿色搞农业啊嘛，搞复耕啊嘛，唔揾你揾边个啊，啱唔啱啊，你冇得喺度抵赖㗎，呢啲人系你朱海迪嗰啲支持者无从抵赖喺呢件事上边，朱海迪系有责任去帮手呢啲农民嘅嘢噶，因为你系开正你个饭嘛，呢啲嘢系揾第二个反而冇咁贴切噶，系嘛？你攞菜园村作为你嘅政绩嘛，菜园村就系你开出嚟噶嘛，有份帮手，啱唔啱啊？唔揾你去接洽，揾边一个接洽啊？啱唔啱啊？又揾本土派啊？哈哈。你真是搞笑，你們地找誰啊，你答吧，是不是好了，那就是他就說令到即是改了水道、啊、改了個水道是令他們少了很多水，蔡元村就可能不明白改水道對他們的影響，但他又不知道找誰去商議，到了現在蔡元村都沒有代表去找他的，他估計他們還未意識到復耕是會對周邊的農夫的影響，以前咧經常見高春鄉呢個村代表咧嚇，咁啊改水道取水，亦都即係次數咧就係、是，似乎佢即係佢打字方面咧係可能佢太激動啦，即係佢話可能次數方面唔係好多，亦都唔係罕貴，但係傾談到用水嘅情況咧，佢又唔明白農民用水嘅分配，佢話講咗幾年噶啦，佢冇農業經驗嘅人咧講用水咧係好難令到佢明白啦，即係證明一樣嘢，呢、這、一個嘅。水源是对于一个农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一般利民其实都会理解得到的，这样是好了，继续下去了，王伯就有个分享了， OK， 那么复耕组负责人是哪位呢，他说你这些扑街左交不要再借菜园村搞事了，村民复耕用水有几难解决呢，昨天他上山放水你们有水用了，村民都未知什么事，他上山放水其实就是疏通那个水道，这样是他写完上文没那么怒气，粗口是要保留，他面对的是村民定是左交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他的建议，即是你想是一个农夫，他是第一完全找不到这个的、村民的代表在这个菜园村，第二找这个朱海迪是完全帮不到他解决问题的，那你想想他是几咁绝望呢，啲庄稼就濒临死亡，因为呢在这几天真是缺水，你叫一个农夫喂，隔日隔日咁样就要去上山嚟到去即系做一啲嘅工作，呢啲嘢系咪菜园村嘅村民都应该分担咧？菜园村到底有冇人去改过嗰个水道？有冇截咗个水道咧？系咪啊？呢啲嘢系唔系要有个人出嚟交代？朱海迪作为新界西嘅票王，亦都系你农业系你嘅主要嘅范畴。是不是应该要出来交代一下协调一下，你是完全没有做到啊。你为什么明明白为什么这个王伯是这么愤怒呢，喂他是完全找到机会了，好了他就被逼上 Facebook 那里呢即是炮轰你了。你几冇面呢，你作为一个票王，原来你搞农业是一塌糊涂。好了我们即是看看这个朱海迪，有些的有些的市民呢就即是将王伯这个个案就找朱海迪帮手，还好笑跟着下来这一样东西。这个八乡朱海迪绝对是他来的， OK， 这个 cap 不是我 cap 的，是跟朱海迪对话的那个市民 cap 的， OK， 那么市民就说了，我地农庄呢即是王伯那个我地农庄就经营了很多年，那么他就说了水源呢就一向都紧绝的了，个相信咧就系、是、即系佢讲咧就话水源就并非水务署提供啦。咁实情其实都呢、這个我唔知噶吓、啊。好啦，佢话 Cap 图咧就有黄生嘅电话，佢建议你哋直接 溝通就好啲。咁啊，朱海迪就八香朱海迪啦，我要再講一次，佢係八香嘅朱海迪，而係呢啲所有嘢都係發生喺八香嘅嚇，錦田啊嗰一帶嘅。咁你有冇做到你嘅本分啊？八香朱海迪，定話誒嗰度超出咗八香嘅範圍，唔係八香啊，我唔理咁樣，係咪咁咧？平山下村嗰啲理唔理啊？流浮山嗰啲理唔理啊？即系你呢个系乜嘢嘅人嚟嘅？朱海迪你系，你跟住睇埋落，你就知我点解咁猛噶啦。啊，佢话谢谢好啦。佢话灌溉水源咧就系由水务署管理嘅清潭灌水塘，佢系呢个灌溉水塘提供嘅。个据了解咧，黄生同其他农友之前都有同水务署同渔护署开会，要求加大水量，佢会跟进呢件事。你竟然间就系话叫佢哋嗰啲农民直接同嗰个政府部门去开会。你係有咩嘅作用咧？咁你作為一個98,500嘅議員，每日攞570多蚊嘅伙食津貼，你對唔對得住我哋啲農民啊？朱海迪，竟然間你叫呢個村民去自己去揾呢個水務署、漁護署去開會，叫人哋啊冇水啊，你扭大啲個水喉啦。喂，咁你同阿局長有乜分別啊？同阿民主黨大佬呢、這個叫羅咩啊？嗰、那個羅志光有乜分別啊？喂，有一个退休公务员阿婆67岁，话俾佢听揾唔到工，你叫阿婆去劳工处嗰度帮手啦，揾工啦。哦，往白冇水源，去水务署要求佢加大个水喉啦，系咪咁样讲嘢啊？朱海迪，即系你有冇血性嘅咧？请问系，喂，你知唔知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夫，佢个庄稼就系佢生命嚟噶，系佢个财产嚟噶。往白依家嗰啲嘅庄稼系危在旦夕。我想他如果再缺，即是当然他现在就不会缺水，他买他要不停地来去做一个清理的工作咯，整到那个水道不要那么多那些杂草啊，那么多的阻碍物啊，是吧？哇，你一句叫他开会要求水务署加大个水源，你有没有责任的？作为一个议员，是是不是你就算不是要求你朱海迪亲自落手落脚，你作为一个大议员，是不是大议员啊？大长庚 的大佬叫大议员啊，攞98,500一個月啦，570多蚊伙食津貼一日啦，你係唔係都應該去？就算你自己本人唔去，都揾啲議員助理協調啊，幫啊黃伯或者點樣嚟到去同水務署去開會啊？係唔係有個議員助陣，係會令到啲政府部門更加之重視呢啲個案啊？你叫嗰個阿伯自己走去開會啊？你跟進呢件事，你點樣跟進啊？朱海迪。喂，我覺得呢啲嘢係你有責任去公開講翻出嚟嘅，成件事係你話啊，依家係黃伯一個人片面支持啫。好啊，你揾人出嚟講啊，或者打電話上嚟講都得。8191204713条线，再唔係你話，哎，你知嗰啲依家有啲所謂連登有住咧，就話啊，因為你嗰個主場嚟嘅，唔公道，會搭聲嘅，會 cut 線嘅。唉，我哋從來唔 cut 線，亦都唔會搭聲啊！你睇下蔡佳陽嗰段片啦，嘥氣啦！我會俾足時間你講，你尤其是打翻上嚟屌鳩我咧，我就完全會俾空間時間你講嘅。不過你話，唉，算啦，你話，唉，呢個唔係中立場，你去 D100講啦，你交代呢件事啊，朱海迪，唔好咁多諸多辯駁，完全你唔去講嘅呢樣嘢係，你立法會嗰度做咩㗎？請問係嗰啲農友要求你幫忙。你帮了什么呢？跟进了什么呢？蛤？你怎会令到一个即是60多岁的一个阿伯要搞到投诉无门、求助无门，在个 Facebook 那里要即是写个粗口字闹你叫做朱希迪，你情何以堪啊？请问是啱唔啱啊？喂，好阴功的大佬。喂，我没有耕过田，我就冇辦法能夠感受得到阿黃伯佢依家嗰個嘅心情嘅，其實係，但係即係你諗下，喂，如果唔好講咩啊，你自己嗰啲銀紙俾銀行逐張逐張咁去燒，你諗下，可能係嗰個感覺嚟噶啦。佢啲莊稼係可以拎出去賣嘅，佢收割收成啊之後，嗰塊田就係佢嘅生命啊。或者咁諗啊，或者將你屋企一頁一頁咁燒啊，會點樣啊？嚇！即是不要那么折堕啦，做人真是啱啱啊。你这样真是，唉，我不懂讲，我不是想专登找些东西去批评你泛民。而是你在这件事上你真的影响做得非常差嘛。人家要找你帮助，你有没有找人帮助？你不帮你都找个助理啊，啱啱啊。 一個普通的農友，你怎樣要求他去跟這個政府部門來去即係對話，大佬佢邊係識啊？呢啲嘢係佢邊有咁樣嘅，即係冇呢個咁嘅 power 啊，所謂冇咁嘅能力啊！你作為一個議員都唔幫手，你就話跟進喎、啊，喺個網嗰度講喎，講就當係啊！咁你個菜園村有冇截到水道啊？你有冇正確教導菜園新村嘅村民正確使用呢一啲山坑水嘅方法啊？灌溉用水嘅方法啦、啊，有冇建立一個良好嘅？水源分配的文化，成日讲话咩城乡共生啊，又乜乜乜乜啊？喂，最搞笑的一样嘢就系我依家就要讲啦。喂，你呢班咁样嘅左交，成日就话要搞本土农业复耕，你哋所搞嘅复耕系咩嘢复耕啊？就系最捻原始、最捻老土嗰只复耕。喂，佢哋唔系话搞嗰啲嘅所谓高科技嘅农业噶，佢哋真系讲话，真系以前嗰只真系六七十年代嗰啲复耕噶，佢哋系玩。你嗰啲系咩復耕啊？嗰阵时记唔记得有一个人叫做侯志强， 系 上水嘅乡代表嚟嘅。喂，佢就同一个左交叫卓佳佳，卓佳佳系一个嘅即系十零岁嘅女仔咧，左交嚟嘅。OK， 就成日喺度口口声声话要搞復耕，搞本地嘅农业。好啦，转翻个画面先。你哋成日左交就话要搞本土嘅农业，然之后侯志强话一蚊租块田俾你卓佳佳去耕作，佢要求你咧一年之内有某一个嘅收成咧，其实嗰系合理嘅收成嚟嘅，所有农夫都知噶啦，根本上系，而系你卓佳佳都唔敢去租呢块田，喂，佢一蚊租俾你啊，叫你去复耕啊，点解你唔做啊？第一，以你左交嗰种嘅咁嘅传统嘅耕作模式。你就要几点钟起身啊？三四点就要起身啦。你嗰班左交瞓到几点啊？夜晚又唔瞓觉，日头唔起身。呢啲系好厌恶性嘅行业嚟嘅。如果你要搞传统嘅农业，系第二，你卓佳佳，哇，大佬嗰啲皮肤白白净，你点样嚟到去做耕田嘅工作啊？晒到黑晒，点样做孖屎？点样做美白都冇用啦，系咪啊？晒到真系好似非洲鸡咁，你肯咩？晒到似朱海迪咁，你肯咩？你嗰班左交，仲有啊，嗰啲手指起晒疹噶。如果真系去耕田落田，真系耕作嗰啲人系攞嗰啲农具啊，系几咁之重啊，系咪啊？你哋有冇做到啊？定系你哋玩嗰只其实系休闲农业啊？休闲农业即系加到你农场玩嗰啲啊？你明唔明啊？哦，礼拜日揸车入去呢一个嘅元朗，屌你老味！咁咧就係去淋下水啊，咁啊算數。平時有人打你嘅，幫你，你係玩休閒農業啊嘛？呢班友，但係你就自稱係要搞本土農業、搞復耕啊嘛？本土農業個出路其實就係要搞高科技農業啊嘛，包括可以喺工廈嗰度搞。當然成本係一個問題，但係就唔係搞你呢啲咁樣左交形式嘅所謂傳統嘅農業嘛？你笑死人啦，大佬！你本身你班友自己都唔會去做，你去做啊！你左交你去做俾我睇啊！晒到黑蒙蒙，成身汗，你嘅生活大部分时间要落田，系嘛？有除草啦、除虫啦，系嘛？吓、啊，你肯去做咩？晒到黑咪蒙、啊，起晒疹喎，嗰个手指，肯唔肯做啊？你哋一味得个讲字，成班系垃圾嚟啦！侯志强一蚊租块田俾你，你都唔肯去做。是吧？即是证明你在那里车大跑，你们你带那些原居民带不起的，人家世世代代都是耕作起家的，他现在不去耕作而已，他都知道是怎样运作的嘛，对不对？你是想带人家，你是不是要搞高科技农业啊？在香港现在这么有限的土地面积底下，哦，不是，你搞的是什么农业啊？屌你咪真系攞个锄头，屌你咪攞镰刀去收割嘅。 个锄头咩世代嚟噶？ 屌你老尾，真系你玩嗰啲咩农业啊？左交，你讲出嚟听下，俾我哋笑下。喂，你唔系搞嗰啲咩水耕法、啊，唔系搞嗰啲哇，好似以色列咁样喺个沙漠嗰度，哦，嗰啲水咧就点样啊？搵个高科技嚟去控制嘅时间，点样淋水，跟住淋水，唔系搞室内农业、啊，唔系搞工厦农业、啊，唔系搞高科技农业、啊。你哋搞嗰只六七十年代香港嗰啲咁嘅農民原居民耕田嗰只農業喎，點做得到啊？ 你都冇咁早起身啦，淨係講起身你都起唔到啦，你班友都未瞓覺，係嘛？左交最中意夜晚嗰陣時啊，匿喺嗰啲咁嘅學生會室嗰度煲煙啊，係嘛？有啲咧，嗱我唔知佢啦，我冇證據，我就唔會話你哋吸食大麻啦，係咪？有冇就你哋自己心知肚明嘅。你左交係嘛？好似成個嬉皮士咁樣，有冇咁早起身啊？三點幾嗰陣時，鄭錦滿話要走去做麵包師傅，我都話佢係批死佢一定唔得噶啦，因為你唔會咁早起得到身啊嘛。我哋長期以嚟係要每一日要四點零鐘起身噶，你係改變曬你成個生活方式噶，同埋生活習慣噶。依家好少後生仔，包括我本人啊，我你話我你咁叻，你批評你神驅咗，我就係做唔到嘛。喂，我認喎，所以我冇提倡呢樣嘢咯。你明唔明啊？咁好公道啊！我自己做唔到嘅，我點會提倡咧？而係你哋自己做唔到嘅嘢，你哋不停去提倡，我哋真係害人啊嘛，啱唔啱啊？鄭錦滿做麵包師傅啫，整餅，你知唔知你要喺六點鐘開門之前，你就要焗起曬嗰啲麵包？你要幾點鐘起身刷牙洗面？幾多點鐘去搞啲麵粉？幾多點鐘要入焗爐？你幾點鐘要起身啊？耕田嗰啲，你幾點鐘要起身啊？你知唔知啊？嚇！即係講緊你傳統嗰只啊，唔係高科技農業，高科技農業梗係可以瞓到黃朝白眼啦，乜都電腦控制，成本問題啫嘛。你玩嗰只農業係幾點鐘起身啊？是不是要三四點起身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是不是？為什麼三四點起身呢？其實就是因為不想太過暴曬的，這件事是有關係的、其實是沒有社交的，有個益友說得好的，這個 Milk Tea 就說、真真正正是沒有社交，你基本上很多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包括我本人和無敵神驅在內，都是不捱得，我認，所以我咪冇搞農業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不嬲都批評啦，甚至乎你啲本土派嗰陣時候話：，我哋本土農業復耕，你哋永遠提倡個方向咧，就係要喺嗰啲咁樣嘅農地嗰度上邊咧，即係依家嗰啲所謂棄耕地 abandon 嗰啲咁樣嘅 farmland 咧，就去復耕。話俾你聽係唔得噶，唔可行噶。你如果要用翻傳統六七十年代種菜種田嗰只方式嚟到去耕田，香港有幾多後生仔係可以去做到呢一樣嘢？請問？你問心嗰句啊， 我都做唔到啦。 唔係我哋做唔到，我哋認，但我唔覺得係一個醜事嚟嘅，因為我哋冇同事，我哋自己做唔到，嗌人去做嘛，或者我哋自己做唔到，又喺度嚟嗌叫囂嘛，做唔到咪做唔到咯。城市人唔捱得就梗噶啦，大家都理解噶啦。係。咁但係你唔好提倡呢啲咁撚白痴嘅嘢啊嘛，啱唔啱啊？本土農業復耕，揾邊個去復耕啊？揾你去啊？你哋嗰啲復耕係好撚傳統嗰只嚟，你哋唔會向高方面、高科技嗰個方向走嘅喎。點解咧？成本問題，冇錢啊嘛，冇錢搞唔起嘛，就銷路嘅問題，俾你有咁嘅資金去搞啦。喂，你去投資1000萬種田都得㗎，收唔收得翻個本啫嘛？收唔翻個本咪冇人去做咯，好簡單啫，冇得盈利。種田都係一種盈利，耕作農業就係一種盈利。好啦，你高科技又搞唔掂啦，冇人投資啦，係嘛？你又走去玩嗰啲咁樣嘅嘢，其實你喺度玩緊休閒耕作嘛？嗰啲叫做有名嘅，呢啲係有學術嚟嘅。休閒耕作就禮拜日去啊，即係扮下耕田，扮下農夫，農具你都未識得揸啦，啊，唉，真係。所以咧，呢一班友話講農業，你點樣夠啲農夫講？我都唔係專家，嗱，唔好話我係，你係專家咩？成哥，我唔係，嗱，我冇班門弄斧嘅喺啲農夫面前。而是你真的不懂農業的知識，你就應該向農夫真真正正耕田的農夫去請教，人家是真的做了很多年的從業員來的。農業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種專業來的，不要看小人家，是不是以為哇有塊田是不是就拿個鋤頭耕一耕一耕就可以，你那些是休閒耕作，你要真真正正 去請教那些從事了這個行業幾十年的老前輩，是吧？這件事真的要講輩份的，因為是講經驗的，老老實實講農業就是講經驗的，都是說他們那套歐呢不行，那你玩那套是那套嘛，屌你老闆，是吧？你玩那套不是高科技農業，高科技農業就當然是請教專家啦，你玩那些是傳統農業，屌你老闆，不是請教那些阿伯，請教誰啊？不懂你就要承認不恥下問，不要不懂扮懂，要害埋其他周邊的農民，你又好折墮啊！咁樣係 ，OK。唉，呢一樣嘢真係好可憐啊！即係我希望網百呢一個嘅即係 農莊嘅個案能夠盡快得到圓滿嘅解決啦，亦都希望社會人士多啲關注佢，令到佢係可以盡快得到應有嘅協助啦。嚇，同埋佢嘅莊稼，希望佢真係啊祝福你，希望你咧嗰啲嘅莊稼咧係冇事嚇。 呢個黃伯仲提出一樣嘢喎，即係你頭先講嘅議論，直接就係、是。 吓， 佢就系话朱凯迪冇向佢哋社交过任何耕种嘅嘢咯，即系冇同佢哋倾过任何用水分配嗰啲嘢咯。 呢个咪就系个问题咯。你作为一个大议员，日日就喺金钟嗰个咁嘅吓政府总部隔篱，佢立法会带嚟嗰个凉冷气，系嘛？做得议员耐啦，557蚊一日，食呢一个伙食津贴，又有医保啦，系嘛？又有呢一个嘅議員的辦事處的津貼，又有高科技的津貼，又可以換電話、換手機、換 MacBook， 你就開始逐漸忘記了我們廣大農友的那些訴求咯。你不懂你就去請教一下人咯，是不是？就不要經常坐在你那個金鐘的立法會的辦事處那裡不知道做什麼，反正你們都不開會的啦。真真正正是要幫到農友，你是有陣時係要實地去做一啲考察嘅工作嘅，唔係喺個網度睇地圖嘅，啱唔啱啊？你話即係咁，你無敵神區有去咩？喂，咁我梗係冇去啦，我都冇鬥你嗰89,800人工，我去乜撚嘢啊？你明唔明啊？你有啊嘛，係嘛？你唔係食君之禄啊，你係食民之禄，你要擔民之憂啊嘛，啱唔啱啊？嗰啲錢係公帑嚟噶嘛，如果連你都唔去做，邊個去做啊？你冇话诶咁叻，你去做诶唔系对唔住，我冇收你，我冇逗你人工嘅，你唔好叫我去做系嘛，因为你外判俾我做啊系嘛，俾钱啦系嘛，喂你去啊，你去实地考察先得噶嘛，睇下嗰条水道到底由清潭水塘嗰个大帽山嗰度一路灌溉到落嚟，中间有边啲嘅农户系取水嘅，系咪种稻米种咗好多嘅，你可唔可以帮手去协调一下？你去幫你去叫水務署加大嗰個水量，係你去叫啦，唔係叫個黃伯去叫啦，啱唔啱啊？叫人哋同政府部門開會識閪咩？啱唔啱啊？好啦，仲有中間幾多農户係去分叉咗攞水咧？中間有冇方法可以儲水咧？喺個水道嗰度有冇方法協調咧？一樣嘢係你同菜園村嗰啲嘅村民，大家輪流去嗱，你話即係嗰個所謂疏浚嘅工作係嘛？你話淨係得黃伯去做，依家好辛苦噶，能唔能夠大家協調啊？輪班制啊，係嘛？喂，好多嘢諗到噶嘛，呢啲嘢係有好多嘅解決辦法噶嘛，你有冇去做先得㗎？啱唔啱啊？最緊要係令到佢嗰啲莊稼係唔好因為缺水而枯死啊嘛，啱唔啱啊？好緊要㗎，你唔好屌你諗乜，淨係喺度嚟出糧就唔做事，係嘛？有啲人啊串我哋嘅话，你咁叻，你去做议员啦，我又唔去啊，系咪先？咁我监察你哋唔好，啲嘢应该你哋去做噶嘛，啱唔啱啊？你唔应该喺我哋批评人哋嘅时候，你就话你咁叻，你选议员啦，咁啊冇得好讲噶啦。咁你唔可以批评特首，你咁叻，你去做特首啦，因为你哋选唔到，唔好意思。O、okay? K， 即系我哋嘅批评其实系有理有节，系有根据嘅，唔系谩骂你朱凯迪。喂，我哋不停喺度。朱喺迪，朱喺迪，食屎狗，食屎狗，嗱呢啲就系谩骂。嗱，我哋唔系就搞呢啲谩骂，我哋就系要讲一啲真真正正系有根据嘅嘢。黄伯系急需你哋去帮手嘅，阿朱海迪吓，我谂你应该系时候搵人去同佢哋接洽啊。同埋你嗰个菜园村同佢嗰个争水嘅问题，长远亦都必须要得到一个终极嘅解决，否则下年旱季嘅时候。阿黄伯又是申诉无门嘅咋，雨季嚟到嘅时候，当然大家唉，屌你老味，即系梗系冇事啦，系咪？旱季嘅时候又点咧？系嘛？你都要得到一个终极嘅解决嘅方案噶，你咪同佢倾咯，系嘛？唔通我哋去倾啊？屌你老味，真系，即系希望大家啲益友就会明白噶啦，呢啲嘢系系嘛？即系一个好具体嘅议题嚟嘅，呢啲系唔应该系你喺度。完全是不做事的，玩休閒耕作的，包括有些本土派那些，唉，我都不要說了，一會又得罪人的，又說，欸，你只是批評本土派這樣的了。好了，我們現在講一下下一個議題了，好不好？ 我就想補充， 是，你補充一下先， 就是呢，即是為什麼要說到朱凱應該要這麼緊張這件事呢？ 是， 即是 你我谂你都记得之前朱亚玲系俾人 DQ 嘅选举嗰度。 选村长系啊系啊系啊，佢、啊、选过噶。 嗰、那个元江新村正正就系蔡元村呢一个范围，其实佢选。 O K。 即系佢系有责任，即系如果我唔假设佢冇俾人 DQ 啦，即系佢应该有责任去为翻呢一个 area 啲村民去帮手啊嘛。 冇錯啦，你係有承擔㗎，應該係要 是、啊。 即使你係選唔到個村長俾人 DQ 咗，你既然間長期同人講話你係作為菜園村嗰個嘅，即係基本上成個香港，冇講咩啊，對你嘅印象就係菜園村啫嘛。而你亦都係自己刻意咁去栽培呢個印象啊，八鄉朱海迪、朱不遷，同埋你選過元江新村嗰個嘅村代表、村民嘅代表，係咪啊？俾人 DQ 咗不過。咁你系唔系都要去帮手协调啊？系嘛？我唔系叫你帮手去，即系得到一个嘅，即系帮手同阿王伯一齐去除草下做疏浚嘅嘢。我知道你做唔嚟，你攞98,500人工，你依家系对 honourable 出开剔，系嘛？你唔会做呢啲咁嘅粗重嘅功夫，我都冇要求你去做啊，系咪啊？我哋都冇过分要求话，诶、哎，你朱海迪还你要晒到成啊非洲鸡咁啦，你不如落田帮我网白，我哋冇叫你咁样做啊，系咪啊？好公道啊，叫你去帮手沟通，你都唔去。咁你晒到咁黑，其实为咩咧？系咪呃票咧？咁晒到咁黑，即系俾人嘅印象系你经常落田嘅。以前你俾人感觉就系咁样，原来你根本上已经脱离咗，你离咗地啦，真系，你真系离咗地，你依家系。你嚟一地，你去咗香港島，去咗金鐘嗰個立法會大樓，你嚟一地啦，朱海迪， 去咗涼冷氣啊！ 你反省一下呢樣嘢。嗱，你嗰啲泛民黃絲心黃傻粉，你可以打電話嚟批評噶啦。哎，唔係，武迪成哥，你咁樣講係唔啱嘅。打電話上嚟81912047，一陣間俾時間你講。好啦，咁我哋講下下一個題目啦，就係、是、到呢個嘅逃犯條例啦。就即系依家讲到如火如荼啊！呢民主党啊，好笑啊，喺度扮反林郑喎、啊。喂，不如我喂你你睇一睇益友嘅意见先，好唔好啊？ 好， 好。 咁 YouTube 嗰度有益友啊，啊你叫香港人仲香港人最叻做 content 版，仲要半夜三更对住个电脑做 content 版，未发要咁早起身，呢、這个都系事实嚟嘅。即系你叫一个香港人。正常一個後生仔咁樣啦，都唔好後生仔。就算你去到30歲打工仔嗰啲咧，佢哋你叫佢哋3-4年起身就去耕田，其實真係冇可能嘅事。你諗下，天都未光，即係可能香港人你啲生活係去到好夜啦，可能你10點、11點、12點先瞓覺，跟住佢哋3-4點起身咧，咁真係冇可能嘅事。即係復耕喺香港嚟講，即係要用最原始嗰種咧。真係要老一輩嗰啲，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可能喺農村長大先可以做到。你叫佢哋都市人冇可能做，所以我覺得佢哋呢個諗法真係好似好 over 咯，即係佢哋太夢想化，其實係做唔到呢樣嘢香港。咁有益友啊，我把聲仲係好細聲，咁呢一個啲技術問題都 喂，依家係咪話你好細聲啊？係咪啊？吓、啊！阿、啊、周周会仲喺度系咪啊？ 仲喺度， 嗱，佢哋话你细声咧，咁我哋不如试下系去较大声啲你啦吓。咁、啊、我哋系等等下呢一样嘢系需要少少嘅时间。 OK OK。 咁啊，益友啲意见系点样啊？ 益友都系话喺神区你去参选啦、啊，你有能力。 系唔使唔好搞我啦，呢啲咁嘅嘢。 啲參選呢啲我哋唔會做嘅。 唔好搞我啲粗重嘢，留翻俾阿朱海迪去做啦。OK 啊， 唔係細聲有回音， 唔係得噶啦。OK， 我教大聲咗你噶啦嚇，有 echo 係有啲又話你有 echo， 咁我哋就係、是、試下睇下乜冇辦法啦。咁我哋試下睇下你照做住先，因為頭先一路我哋 keep 住做又冇 echo 喎，你單獨講嘢又有係咪啊？ 可能是 的啊，咁唔紧要啦吓，我哋继续先啦。 OK， 咁我哋报一报数先，因为我哋哇 YouTube 嗰度已经有超过2000位益友听紧啦，2050啊，咁啊 Facebook 咧都有400位益友，咁啊2450位啦，多谢各位益友支持我哋夜间热线嘅节目。 咁啊嚟到咧，即系讲讲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啦。咁啊，民主党咧就系、是、即系你知泛民啦，上个礼拜就系搞咗一个嘅游行啦，咁啊声称啊12,000人参与啦，就竟然间咧呢、這个 Now TV 嘅节目《正情网上行》咧就引述泛民嘅消息人士所讲咧，就话呢一个嘅数字咧就好鼓舞啊，泛民觉得就系话近年嘅新高啊，哇！你真系折堕啊！2003年七一游行系超过500,000人，其实嗰次系接近800,000人嘅，不过佢哋笃数啊唔识笃啦，因为即系。即是咁多年出世咁多年都未见过开埠，而家未见过咁多人。OK， 2004年嘅时候得20几万人，佢哋就话有53万人系多过2003年七一游行啦，就笑死人啦，因为系疏落咗好多嘅。2005年嘅七一游行系得翻30,000人游行，喂，都仲多过你嗰个逃犯条例啊！唔该，你几折堕啊？得翻10,000几人采咧，我当你嗰个实数，我当你冇笃数。你都係得翻10,000几人，你竟然間感到鼓舞，你話幾折墮啊？好啦，上個禮拜大樓咪即係入禀呢個法院做呢個司法覆核嘅， 係 就即刻將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叫做美光燈啊，就墜咗喺大樓身上啦，就搶曬你哋嗰、那個即係搶夫啊，所謂佢依刻最興嘅潮語就係、是、即係搶咗你嗰個焦點啦。個焦點就落咗喺大樓身上，就唔再喺你泛民身上。咁你泛民喺嗰個抗爭啊，或者係反對呢個逃犯條例上邊，仲有咩角色可言啫？連大樓你話，唉，因為咧我哋要同大樓保持距離嗱。泛民講嘅呢樣嘢係根據 Now TV 正情網上行所講，泛民就話因為咧要即係始終嚟講咧。就話阿大樓咧就牽涉多啲嘅案件，就話要同佢保持距離。基本上你泛民嗰班友就係唔識得抗爭噶啦。你竟然間話喂，你係咪應該團結所有次要敵人，係打擊主要敵人啊？呢、這個金科玉律嚟噶啦！竟然之間你話啊，因為佢又牽涉到另外啲案件，所以我哋要同佢保持距離。你咁有政治潔癖，你唔好從政啦，不如啱唔啱啊？你班友仔，林鄭月娥去你個民主黨黨慶捐30,000蚊，你都照收可也啦。大樓入品司法覆核，你竟然間唔利用呢一樣嘢作為一個契機去大講特講橫掂，你都係叫囂為主嘅啫嘛，係嘛？都唔係做實務噶啦，竟然間都話要保持距離。呢班友就係我不嬲判斷咗泛民所有嘅抗爭係咩咧？就係要判斷佢一定係要必然失敗，佢哋先至係會去做嘅。佢確保到佢哋抗爭嘅後果係失敗先會做嘅，哪怕有1%嘅機會係成功嘅咧，都唔會去做。當然佢哋唔會去團結商界啦，唔會去借呢樣嘢去抽水啦。哇！做乜嘢？依家商界嘅反對聲音咁大，萬一真係反對成功，咁啊撲街做咗衰仔，佢哋當然係唔會做啦。呢、這個就係你泛民嘅本質嘛，心黃傻粉，成日喺度講以為泛民即係幫你反對，泛民喺度扮嘢啫，扮反對啫。養工嗰啲叫做人企人邊做個養啊？你哋就真係養啊，養股個養啦，扮嘢啊！就成班人嗰啲確保失敗。好啦，譬如話一樣嘢，泛民搞完個遊行12,000人咁鼓舞啦，喂，佢哋20層有人説過話要圍堵立法會喎，記唔記得啊？ 記得。 話要唔知禮拜幾圍堵立法會喎，毛孟靜講嘅喎，喂。點解依家突然間冇曬聲氣㗎？哦，又話唔需要啦，又話誒唔好圍到立法會啦，都係去翻個議會裏邊做抗爭咧。你議會裏邊做啲咩抗爭啫？即是話俾大家聽，凡親有一絲嘅機會，佢哋係可以抗爭成功嘅，佢哋就馬上拉倒。呢、這個就係泛民嘅本質啦。OK， 就唔好話誒，你講到咁叻，你嚟做，我冇資源，你唔好成日叫我哋去做。或者叫本土派人去做，講叫邊個去做？我哋冇資源，我哋只能夠踢爆呢啲嘢啫。你叫我哋去做啊，嘥氣，邊個俾錢啊？啱唔啱啊？我就搞個台都搞到嘔血啊！話俾你聽，即係遲啲要眾籌啊！屌你乜搞唔掂啫？要舉手嗌救命就眾籌啊！俾你聽真係 學社民連啊！ 屌你唔係學佢啊，大佬！我真係有，我哋真係買咗嘢噶嘛？啱唔啱啊？唔係你咯，吃喝玩樂啊，大哥！即系你唔好成日话，你咁叻，你去做啦，唔好讲呢啲废话啦。咩？我哋咁叻，我哋去做话，我哋净系 self 批评。我哋嘅批评系建基于理据嘅，唔系你哋嗰啲批评，我哋系建基于谩骂噶嘛。你除咗话我仇狗之外，咩讲啫？你最叻就攞我名加个狗字，冇意思噶，系嘛？咁我话你梁国雄，我话闹你梁狗咩？我从来都唔会咁样谩骂噶啦。有证据我哋先至讲嘛，你净系闹我仇狗啊！你其實就冇鬧過任何嘢，一般嘅市民眼中，你哋好撚狗流嘅啫。你咁樣去批評我，冇人會即係去理會嘅。老實講， 好啦，咁啊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就如火如荼啦，叫做系咪？即系准备去二读三读通过。咁啊呢个民主党啊好笑啦，突然之间咧就话要反啊林郑，我哋睇下佢搞边科先吓。 系。 即系唔系讲笑啊，大佬，我哋啲器材真系使咗好多，你睇下整支麦系真系，呻下先，呻一呻，嗰啲事业都落埋啦，唉，真系好啦，继续睇一睇先吓。呢、這个嗱，胡志伟又讲话系变晒型嘅屌，佢讲咩咧？胡志伟话：喂，民主党话要促呢一个林郑月娥下台、哦，胡志伟就话林郑系。100%嘅吳三桂、哦，你講呢一樣嘢啊？吳三桂好似係你哋嗰個李漢奸專用個名詞啊！即係你崩口人就忌崩口碗啦，又話人哋吳三桂，你嗰個李柱銘先至係，咁唔緊要啦，係佢話係係啦， 係佢話嘢， 咁啊好搞笑啦！呢班嘅奇呢怪咧就企曬出嚟話林鄭下台喎、哦。系咪少咁一个啊？佢民主党好似有七个人噶， 许志峰。 哎，许志峰喺边啊？嗱，即系你谂下，你哋真系你哋自己内部嗰啲人都企唔齐，系嘛？喂，梗系少咁个嘅，你明唔明啊？喂，你影呢啲咁样嘅，即系呢晒马嘅相，你民主党作为一个有七个立法会议员嘅，占咗立法会有10%嘅，你都唔企埋出嚟，你就系都要少咁一个嘅，唉。即系你谂下佢哋班友系有几有决心去反林郑啊？好啦，咁啊，跟住听下佢讲咩啦，系咪吓？唔好话净系我哋讲啦，我哋会引述埋你讲乜嘅吓。咁、啊、就佢胡志伟讲咩咧？吓、啊、就话咧，表明咧要求咧就要呢一个嘅特首林郑月娥咧就住强推修例咧下台。佢咧系自林太上任咧呢一、這个嘅特首两年嚟啊。民主党首次要求对方下台，喂，唔好讲到好似你要求呢一个林郑下台好巴闭咁啦，其实系一个咩诉求啫？其实等同阿周周同我讲，喂，我唔好意思啊，陈哥急尿去厕所一样嘅啫。哎呀，唔该你啦，民主党，你要求林郑下台，系一个乜嘢嘅，即系乜嘢嘅诉求啊？你要求咧特首下台啊？你讲谂住，哎呀！哎呀，我依家要要求你啊！哎呀，下台啦！哎呀，好似生离死别咁。林郑系你边个啊？林郑同你胡志伟有亲啊？你要求下台咁啊？点啊？请问吓、啊？哎呀，近两年嚟首次要求下台。哎呀，唔该你啦，票你又唔捻够人多，提不信任动议你永远过唔到，吓三分之一都冇埋。依家系你班垃圾，你叫林郑下台咁啊？点啊？请问咁又点？点啊，大佬，系咪白痴噶你哋？即系话胡志伟形容林郑月娥系打开香港法制后门嘅吴三桂，吓、啊、需要就住强推修例咧负政治责任。佢话该党咧就住即系会否咧喺立法会向林郑提不信任动议甚至弹劾议案。吓、啊，佢话胡志伟又会促会运用所有能够促成对方下台嘅方法。咁唔該你瞓覺啦，翻屋企。你係不信任彈劾你都唔夠票啦。唔該你泛民唔好民主黨唔好再打飛機啦，好唔好啊？你仲衰過吳文遠利益輸送黎智英110,000登頭版廣告，你啲係係完全係白痴啊！喂，大佬你真係喂，你係咪當啲市民係低 B 噶？不信任動議彈劾議案。呢、这个泛民死剩几件啊？喺个议会里边， 一半都冇啊！而家 你系连地区直选嘅一半都冇啊！你提咩动议啊？唔该收工啦、啊，促成林太下台。 其实都冇可能，点解你唔再提夸张啲嘅？ 系啊，系夸张啲啦！屌你老母！以前人民力量都何景桥打小人啊！你用尽一切方法包唔包佢打小人啊？或者咒佢老母好啦，不如。你就去死，佢死咗咪落台咯，咁样系。你不如你横掂嗱，即系周周都讲一样嘢，好好啦，呢个论点就系、是、你横掂讲嘢都系永远都做唔嚟嘅。你不如讲得夸张啲，横掂你都系得个讲字啫嘛，你班友都系吹水啫嘛。 啱唔啱啊？你成班友完全就冇咁嘅能力去推动呢个嘅，即系林郑落台啊嘛，纯粹就系叫嚣啊嘛，系咪啊？好啦，你讲到今日咁大义凛然话要要求佢落台啦，下边嗰啲唔讲啦，因为嘥时间啊！你哋嗰啲咁嘅论点系，即系总之你就会用尽一切方法促成林郑下台。好啦，我睇下佢讲咩喎？上年点讲咧？胡志伟系好啦。你上年又讲另一套嘅语言嘅喎，吓、啊，好笑啊！嗱，大家睇下呢个相片啦，就系、是、林郑月娥出席呢个民主党嘅晚宴。OK， 嗱，左手边数起就系盛志文、林郑、胡志伟、十成、安杰、陈老太同埋梁家杰呢个壮棍。OK， 嗱，好清晰啦。嗱，你睇下大家呢度睇下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林郑等官员出席民主党嗰个嘅党庆晚宴，系一种重视与政党关系嘅政府嘅应有之义。大佬啊，原来你觉得林郑月娥去出席你嗰个党庆系应有之义？你讲乜嘢啊，胡志伟？你作为一个反对党，你要求嗰个当权者，你认为佢系要佢落台嘅？你认为佢系要？即係咁萬十惡不赦嘅，你認為佢係小圈子選舉產生出嚟嘅？原來佢出席你嘅黨慶係應有之義。依家你呢個應有之義嘅人，又變咗，突然間變咗吳三桂，你噏乜嘢啊，大佬？你係咪邏輯混亂啊？點解一個應有之義嘅人喺隔一年之後，你就突然之間變咗係吳三桂？係咪選舉近了啊？請問係唔係為嚟緊年底19年嘅區議會選舉做勢啊？你哋好難令人咁樣去懷疑喎、啊。一個應有之義嘅人，具有應有之義嘅人，竟然之間俾你打壓成為吳三桂， 一年就變咗吳三桂都幾誇張喎！啲嘴， 當初你哋話：，我哋要大和解。啊，即係呢一個嘅林鄭月娥咧，真係開明。啊！佢有應有之義， 佢會同民主黨嘅 破冰， 破冰啊！關注民主嘅呢、這個特首， 咁原來吳三桂嚟嘅。咁你哇好啦，我當你係係啊，因為我哋俾人呃咗，係、哎、啊神區，我哋俾阿林鄭呃咗，我哋即係呢一年先發覺，慢慢察覺到原來佢吳三桂。我當你講呢個説法成立。咁唔該，你馬上退出政壇啦！屌你老母，吳三桂係一個屌你咩勾結滿族嘅一個咁嘅漢人，原來你到最後先睇到，唔該你早唞啦，翻屋企瞓覺，你唔好鬥啲98000啦！原來呢個政治判斷能力係差得咁交關嘅，你連吳三桂你都覺得佢係一個應有之義嘅人，然之後到呢一年你先至察覺，唔該你去死咗佢啦！真係唔好做立法會議員啦，嘥米飯啦，每日557蚊，你真係食到肚滿腸肥，食到個腦。懵咗啦，系咪？吓、啊，你嗰班民主党系点样做立法会议员噶？呢一年先至察觉，哦，原来呢个系仆街，呢、這个吴三桂嚟嘅，啊，原来奸嘅，我哋俾人整蛊啊！讲唔讲得过去啊？你系咪当啲人白痴？即系你系讲，你咪讲个笑话咧？请问， 吓、啊？咁即系咁，好啦，我第一次如果林郑下台之后，咁民主党系咪又会继续捧嗰个特首下一任啊？又话佢应有之 义。你又捧边个？你又捧边个啊？到时系，哎呀，唔该你哋啦，讲埋嘢真系屌你噶啦，自己都唔 Q 信，好低 B 啊！好啦，我再睇下佢讲咩啦，唉，真系，呢啲系局体嘅，睇呢啲废人讲嘢真系，好似讲笑话咁，搞到真系。唉，喂，冇啦，佢讲你，原来我冇 cap 啦，真系。咁啊嗱，即系你讲开呢啲泛民嗰啲咁样嘅，即系呢啲咁样嘅笑话，就不如讲下嗱，你讲游行啦，系咪？头先我讲游行啊嘛，其实我谂起想讲呢样嘢，因为我写低咗。 嗯， 即系游行，你话有12000人，就感到非常之鼓舞啊！我哋成日讲澳门街个经验就系咩咧？澳门街其实游行都好少嘅啫，你知唔知啊？ 系啊，好少啫嘛。 但系佢哋成功次数系好高嘅。你记唔记得2007年定2008年嘅时候，澳门街有一次游行，就令到有一个警察咪开咗枪， 去 控制局面嘅。好啦， 自從嗰次之後，澳門咧就每年係有現金分享計劃，第一年就係6000蚊，去到依家每年係10000蚊喎。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嗰陣時嘅民怨爆發咗出嚟之後，令到嗰個警察要開一槍去鎮壓呢個場面，就係導致要派錢嘅導火線嚟嘅喎，係呢個第一次啦。 係 第二次，你記唔記得有一個所謂叫高官彌補嘅法案？ 2014年 嘅時候係嘛？嗰陣時啊，未做立法議員嘅蘇家豪去帶領啦，呢個新澳門學社。 嗯， 嗰次都係近萬人上街。喂，人哋澳門街近萬人上街，人哋都600000人口就話啫。你老母你780幾萬人口，你得12000人上街，你就好少數啦。老實講，你有咩咁鼓舞啊？1/60喎，澳門係10000多人遊行喎。你乘翻香港1/60係應該有幾多人啊？係要100000人先係1/60啊！你先值得你鼓舞啦，唔該。好啦，嗰次由蘇家豪帶領嘅遊行，咁足之係咪令到嗰個嘅、嗯、我冇記錯就令到嗰個法案擱置咗啦？咁樣係 撤回咗 啦， 係。 但係人哋冇凡事遊行嘅喎。嗱，我話俾你聽嘅，即係呢個就成語動畫狼話齋嘅叫咩咧？叫黔驢技窮啦。當一隻驢，你要即係黔驢，即係四川嘅驢。OK， 四川嘅嗰只驢係四川驢，叫做。佢技窮嘅，咁你既然間係嘛，文又唔得，武又唔得，打又唔得，乜又唔得，好啦，你淨係得可以遊行集會，你得呢啲嚟嚟去去招數遊行集會，靜坐絕食冇噶啦。你泛民好啦，澳門街咪醒目咯，唔好你既然技窮，你冇乜招數嘅，唔好年年玩粵語，玩日日玩係咪啊？適當嘅時候。有關鍵的議題的時候，你先至嚟到去搞遊行、搞集會，咁你嗰個集會對於政府咪有效咯？因為政府有感，市民亦都有感，有感覺啊，即係感受到嗰種嘅民怨嘅沸騰，感受到嗰種嘅民意啊。 嗯， 你成日元旦遊行、七一遊行、五一遊行、六四又遊行。周知無日就走去遊行，市民已經完全沒有感覺，政府也不再回應你了。以前你是遊行政府一個發言人出來說、哎、我們尊重遊行人士的意見，現在都沒有了，不好意思，你對上一次遊行都沒有了，政府的發言人都沒有了，已經都不看你台戲了。 這些正正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班左膠、這班白民是很喜歡消耗一些東西的影響力， 是啊， 遊行是沒有影響力的。 2003年那次遊行，我都說2003年那次23條撤回是因為田北俊的功勞，但是他就拿了50000人作為一個他轉態的藉口嘛，賭波的藉口嘛，是不是？那都叫做有一個的用途，是不是？你給商界一個落台階，叫做他突然間賭波，他為了維護商界的利益賭波，他有你50000人做後盾做藉口，咁佢嗰8票賭哥都方便啲啊，係咪先？ 嗯、 即係好過就咁自己出去賭哥啊，咁就死罪啦，係咪啊？好啦，咁佢一賴嘛，起碼啊啲市民嘅民意咁樣，你經常依家係咁不停嘅遊行，不停嘅消耗，你點樣令到你連市民都無感啊？依家係你係咪嗱？你睇下澳門街，佢唔會周知無日，哎，我遊行，我哋啊絕食，我哋集會，我哋靜坐，人哋唔做啲嘢噶，不嬲都有需要嘅時候做。因為你是一隻黔驢啊，黔驢就得幾招嘅啫嘛，你踢下踢下個地係嘛，你嚇走嗰啲獅子老虎啊，你係唔係都咪你俾人睇穿你個底牌耳仔底嘅，食滑你啦，依個咪俾人食滑咗咯，翻唔到轉頭噶呢樣嘢係，呢啲就係泛民同埋左膠嘅功勞啦，就要話俾大家聽啦，有啲人啊，你批評我，你批評我啊。你打話上嚟講啊！你話唔係，誒都要去遊行嘅，你咪打上嚟講咯，係嘛？俾機會你講啊！呢、這個就係我哋對於個遊行嗰睇法，就係、是、你哋泛民搞到和咗啊嘛，啱唔啱啊？你點樣嚟去修補咧？就係、是、當然啦，我哋嘅建議就當然係一段時間唔好再搞呢啲無謂嘅遊行啦。你先有震撼性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依家拍呢一個嘅咩《復仇者聯盟》第四集。如果佢隔一日，佢喂佢套套都係上《復仇者聯盟》第四集咁樣嘅卡士嘅咁樣嘅級數嘅， 你都每日買飛入場睇啦，套套都係咪啊？係 啊！ 你要令到個市民對嗰樣嘢係有期待嘅，有感嘅，有感覺啊！咁、你先去做乜？你起碼嗱，如果我係你，我就起碼停一排呢啲咁樣嘅嘢，冚唪唔好搞，係嘛？對佢哋，哎呀，唔會啊，唔會啊，因為咧依家又有國歌法，又有呢、這個廿三條啊，啊又有呢、這、一個嘅逃犯條例啊。咁咪就俾你搞撚禍咗咯！咁你繼續去搞啦，啊，繼續去搞你嘅遊行啦，繼續去籌款啦，擺個籌款箱咯。嗰啲心黃傻粉都會繼續俾錢你嘅，同埋你繼續都係冇作用咯。咁樣係你去參加遊行嗰啲人，亦都必須要承認你哋係冇作用，係白行嘅。只不過出嚟咧，就係叫做買張贖罪券，就係滿足自己嗰個弱小嘅心靈嘅啫，係代表咗自己好似反咗政府做咗嘢咁樣。你做嗰啲嘢係冇用嘅，我同你講。好啦，咁啊講完咧遊行咧，講下呢個梁繼昌喎。讲大话喎，因为讲开你泛民嗰啲嘢咧，就讲埋嗰啲样嘢可以好啦。即系泛民点样讲大话法呢，就原来阿梁继昌咧又俾人踢爆咗啊！嗱，呢个就正情网上行啦，踢爆你啦。咁啊，呢个梁君彦啊，立法会主席咧就话，由于梁继昌唔在席咧，就处理唔到佢嘅议案。 系。 咁呢个议案就系一个即系议员嘅。提出的修訂的草案啦，係咪？咁就必須要，其實根據議事規則就必須要嗰個提出的議員在席，先至可以即係move on 嘅。其實上一次有邊個都試過啦，楊岳橋記唔記得啊？ 記得。 佢話提出乜嘢要反單程證嗰個議案，佢自己唔喺度嘛。 佢話去睇電視啊嘛。 係去咗睇電視啊嘛，喺睇直播啊嘛。好啦，咁你呢個梁繼昌咧就話當時喺度。就不明白為什麼主席不讓他動議，嗱，這個是很嚴重的指控來的，都是，即是你代表梁君彥是，第一，一是他視若無睹，他明知見到你在這裡而專門說你不在這裡，就是梁君彥誠信有問題。第二，如果不是他誠信有問題，你在這裡他依然見不到，就是他的眼疾的問題非常嚴重，那他是需要求醫的。咁系唔系咁咧？可能要揾林顺潮医生去求医，呢个希望列车系嘛？咁系咪咁样咧？好啦，一睇个闭路电视，原来咧当时泛民就只有胡志伟一人在席。个梁继昌就话当时佢喺会议厅出面条走廊，你真系犀利啊！ 哦， 你喺会议厅出面条走廊。咁你不如喺會議廳出面嗰間海富商場嗰、那個嗰、那個餐廳食緊嘢啦， 老麥嗰度啦， 都喺嗰海富商場嗰個 KFC 嗰個老麥嗰度食緊嘢啦，得唔得啊，大佬？會議廳就會議廳，會議廳出面嘅走廊，不過唔緊要，反正佢都未拉夠票。你知咩意思啊？你真係啲叫做跌咗落地，撲咗落條街就攞翻炸沙。 楊岳橋都可以話嗰次佢都喺立法會， 我喺立法會上邊嗰個辦公室嗰度睇緊直播。你梁繼昌就喺會議廳嘅出邊嗰條走廊嗰度，唔知道做緊乜，都唔行入去。咁你就夠賤格啦！你作為一個議事嘅民選嘅代議士，喂，你提出一個嘅你自己主動提出嘅一個議員嘅法案，你竟然間係可以企喺出邊走廊條會議廳出邊條走廊。你都不行入去嘅，咁你點樣做民選嘅代表啊？你有冇資格攞98,500一個月啊？有冇資格食飯食557一日啊？請問呢啲就係你哋泛民嗰啲心黃傻粉所熱愛嘅專業會議嘅代表咯，係嘛？又唔滿意啦，係嘛？抌題抌爪啦，睇我哋直播睇到，繼續啦你。咁我睇到生蝦咁跳，我哋就係要揭爆你泛民呢啲嘢啊嘛！一陣間我哋就會解釋點解我哋經常要監督你個泛民。好啦，咁啊，即係呢一樣嘢就係非常之弱智啦，係咪嚇？未夠票咧就可以唔做嘅。咁其實咁樣講啊，如果未夠票就可以企喺出邊唔去嘅咧，我覺得嚇、你泛民連嗰個無望六四嗰個動議都唔好提啦。 都唔夠票先又提咗咯，之前。 嚇！咪你都唔夠票提嚟做咩啫？唉，梗係啦，因為今年係主要重點賺錢年份嚟，咁六四係八九零九一九，今年係20周年啊！ 三十周年， 三十啊？係九九係三十周年。唉，真係你話真係時光真係過得非常之快。唉，仲諗住廿年， 咁我轉眼間又30年。 哦，唔緊要，你都未出世嘅啫。 唉，真系识得安慰我啦，咁样即系咁啊！30周年就系一个非常之重大嘅纪念嘅日子啦，就会当场会好多嘅筹款商啦，同埋佢哋会搞好多嘅活动去共商善举，就筹好多钱，唔知去边啦，咁样系好啦。如果根据梁继昌嘅逻辑，唉，唔紧要啦，反正都拉唔够票，咁啊唔去都冇所谓啦。咁你泛民第一六四嗰个无望六四动议唔好提，第二所有议员法案唔好提。收工了可以，你哋嗰、那个喂，你知唔知呢啲议员主动提出嘅动议系需要两部分分组点票嚟通过噶嘛？ 系 功能团体你唔够票咧，已经直选你都唔过半数啊嘛，折堕到，咁你仲唔收工？咁你提咩动议啊？收工啦，翻屋企瞓觉啦，嘥时间长毛话斋。 但我睇翻明报报道好笑喎，原来呢单嘢 系点咧？ 佢话咧，经文联嘅主席卢伟国讲翻咧，以佢所知咧，民建联同埋工联会都系会支持呢条法案嘅，即系其实呢条法案系应该会通过咯。 即系你车大炮真系。原来建制派等紧你入去支持嗱，呢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啦。佢就建制派冇因为你呢啲嘅，因为呢啲其实唔系好牵涉政治嘅嘢嘅。佢呢个议案咧，其实系讲紧嗰个嘅 即系 会计师嗰啲嘅名称咧，就唔好有一个误导嘅成分。其实建制派都冇乜反感嘅，有啲人原来都会支持你嘅，咁你又唔够票。咁我唔知道你幾時先夠票可以，咁你又唔夠票，咁你可唔可以俾人支持下咧？你可因為你只可以係有嗰個記名投票噶嘛，立法會係 係， 咁你又唔夠票，你可唔可以？你都照可以 move on 嘅，你咪照出去投咯， 先咯，係 咯。咁你咪立此存照咯。原來有部分建制派都贊成嘅，咁你再下一次拎上立法會嘅時候，係唔係個民意基礎就會強啲大啲啊？唔做，唔夠票唔做。不要做啦，不如辭職啦！你哋當然佢哋唔會辭職啦，高薪厚祿係咪？ 係 好啦，咁咧就係好笑啦，所以呢啲嘢係，唉，哇！咦，我只貓好似喺度嚟叫囂啊，又聽唔聽到咧？ 聽到啊，好積極啊，叫得。 你見唔見到？喂喂喂，死啊！遮住咗添，見緊條尾巴 喺後面， 喺我後邊啊，條尾巴，滴滴。使唔使捧佢睇下？ 呢啲系咪广播事故啊？ 唔系呢啲系即系本土台本土台特色嘅直播系统，见唔见？哎呀，好得意啊！你吓，迪迪讲两句嘢，迪迪，好啦，唔讲嘢啦就好啦， 佢又唔讲， 系啦，呢个离开，好啦，咁我哋讲下，哎呀，佢又坐喺我隔篱啊，系。咁唔紧要啦，由得佢坐啦吓。好啦， 喂，呢啲益友话佢唔系叫珠海啊嘛？ 唔系珠海嚟嘅呢，一妈系唔系珠海，唔系江门 ，OK， 系香港 ，OK。好啦，佢走翻去休息啦。好啦，我哋唔好咩啦，搞嘢啦吓。唉，又俾佢上下镜，嗌佢讲嘢，佢又唔讲咁样。好啦。咁啊，之后我哋回应一下呢个城寨之后先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咪因为佢自己主动跳上嚟嘅，唔系我嗌佢噶。嗱，呢啲嗌到唔值钱噶啦，我捧佢上嚟，佢又喺度呀鬼叫，又喺度嚟咧挣扎。啊，头先咁样佢自己跳上嚟就好地地，一开佢可能要监察一下我哋呢个广播系统咧。一阵时瞓觉都系咁啊，佢会望下我瞓咗未噶，会好过瘾噶，好有灵性噶，咁样系啊。咁啊，即系可能佢监察下我呢个系统，或者系啊，哎呢条友喺度做紧咩咧？吓、啊，对住镜头自言自语咁样，因为佢听唔到你讲嘢噶嘛。 系 啊，系因为我戴耳机噶嘛，你睇唔到咩？ 见到吓。 咁、所以咧，我哋就系、是，依家我哋就系、是、依家就系讲下呢、這个 城寨 啦。咁咧，话说咧就系、是。城寨咧最近咧就系即系疯狂抹黑，不如你介绍一下呢样嘢先啦，好唔好啊？呢一个事件啦， 系话说城寨咧，即系呢个花生台嘅节目咧，咁就有呢一个刘世良同埋呢个曹家超嘅，即系佢又有分咗呢个主持啦。咁最近咧，自从上个礼拜夜间热线出咗阳之后咧， 视像化之后， 系视像化之后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开始。 提下我哋神，即系阿神區个名噶咯，嚟攻击我哋噶咯。 嗯， 即系系咪觉得我哋系一个威胁咧？ 系嗱，话说咧，佢哋有一个叫做老汉捞松啊，定咩嘢嘅节目啦。OK， 我 exactly 唔记得佢嘅节目啦。总之就由刘世良主持，同埋咧隔篱有个傍友啦。咁嗰晚嘅嘉宾咧就系曹家超，就系、是、呢个花生台嗰个嘅总监啦，叫做 OK。 系， 我上个城寨嗰度做嘉宾，中间咧就有提到我嗰个大名啦，当然系不停咁啊话仇师大，仇师大咁啊批评我啦。好啦。他又讲一句嘢咧，我就系好反感噶。阿曹生，你讲话我咧就唔系泛民嘅 voter， 即系话我唔系泛民嘅支持者啦，或者系冇投票俾泛民咧。佢意思就 系 话，佢就话仇思达唔系泛民嘅 voter， 但系一直集集批评泛民。你呢个系有逻辑谬误噶，曹生，想同你讲，如果唔系泛民嘅 voter， 就唔可以集集批评泛民啦。咁嘅话咧。首先你这个是有 factual 的错误，我们没有集集批评泛民的，我们不是集集批评泛民，你应该听下多点，我们是曾经集集批评热狗，这样是你应该没有留意到我们节目，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集集批评热狗，是无间断的，不是无间道的，无间断地批评热血公民和热血时报的。那你不应该当我批评你的政敌的时候，你就在这里拍手叫好，是吗？当批评到你的时候，你就咿哇鬼叫，系嘛？呢啲系即系咧，我批评你政敌的时候咧，就欢天喜地；我批评你的时候咧，就呼天抢地。嗱，呢个就系泛民特色啦。OK， 嗱，呢个系唔啱嘅，因为我哋其实都系拿住同一个标准、同一个龙门嚟到去监督你哋嘅啫。第二，你个逻辑谬误在于咩谬误咧？就系、是、话，如果你唔系嗰一个政党嘅支持者，你就不能够批评嘅话，咁你点解成日批评建制派啊？你是建制派的 voter 吗？你有投票民建联吗？根据你曹家超的逻辑，如果我不是，你不是民建联的支持者，你没有投票去工联会，你凭什么批评民建联批评工联会啊？根据你的逻辑，我不同意的，你的逻辑是有谬误的。如果你不是共产党的 voter， 共产党都没得给你投票，那你怎样批评共产党啊？当然他们没有批评共产党，他们批评本土派多过批评这个的建制派，他们就批评小弟就多过批评共产党。好了，有逻辑谬误和有这个的即是 factual， 即是这个的事实的错误。 OK， 好了，我就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我们的节目是经常会批评泛民呢？第一，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16年9月5号在这个的博览会点票的当晚，我们是做一个直播的节目，当日其中一个的人士是叫做支联会青年组的成员，叫做那个叫什么 蔡佳阳， 蔡佳阳就打电话上来本台节目，就不停地抹黑诋毁本人，就说要收了，即是说收了共产党钱，然后我要求他找证据又找不到。当时我就也曾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将会在未来四年是严密地监督泛民的，咁而係泛民咧，作為一個民意嘅代表，亦都係應該備受監督啦。泛民監督政府、監督建制，本土派監督泛民，係嘛？然之後咧，建制派就係針對本土派 DQ 啊，其實是一個循環嚟噶啦，呢啲嘢係咪啊？ 係。 咁我去監察泛民，咁我哋有呢個咁嘅定位，有乜問題咧？係唔係你認為泛民係在野黨就唔應該接受一個選民嘅監督咧？因为我哋监督你，其实是因为你出紧粮啊！如果你哋呢班泛民嘅议员话：，哎，我哋捐晒份粮出去，我唔会监督你嘅。再嗱，我已经喺度立此全照。如果你泛民主派系伟大到嗰98,500元嘅粮，同埋嗰个即系实报实销嘅筹作同埋交通津贴，你都冚唪捐翻晒出嚟嘅，我无敌神驹系唔会再监察你泛民嘅。我话知你鸠做嘅系。但你哋呢班人好明顯就為咗錢而去做啊！呢啲議員從政嘅嘢係，同埋不停攞個籌款箱出嚟啊嘛，乜嘢都籌款嘛，所有議題你都籌款嘛。咁我作為一個市民去監察你哋呢個泛民有乜問題啫？監察啲代議士有乜問題啫？咁你話建制派，建制派都唔係執政黨噶，基本法寫明行政長官係冇政黨背景噶嘛。其實民建聯都唔係執政黨嚟噶，你唔好以為佢執政黨啊！如果民建聯要 nom 一個人上去選行政長官，他要退了黨先的。香港是沒有執政黨的，根據這個基本法，不好意思，那豈不是永遠不用監察？ 咁咁點監察啊？邊個監察泛民先？其實喺個社會上邊監察泛民嘅台係冇乜啦，好老實講。而且有啲所謂鬧泛民嘅台，好多都係流於漫罵嘅，我唔怕得罪講噶。有冇一個台好似我哋咁樣有根有強，連個事件嘅脈絡、事件嘅起因、緣起、事件有咩解決嘅方法，我哋有建議？有冇一個咁樣嘅台啊？我哋係就係做到一個咁具有特色嘅本土台嘅夜間熱線節目啊嘛，所以我哋先至有益友去支持我哋個台，先至有收視啊嘛。而係你唔抵得啲咩咧？其實你哋成寨個台都有4600人嘅直播係，喂，我哋而家拍馬都追唔上啦，我哋而家都係2000位益友聽緊啫，2050，啱唔啱啊？加埋 Facebook 就多啲啦，加埋 Facebook 嗰度有300多位益友，就係2350位啦。因為依家夜咗都係1点钟啦。頭先我哋高峰有2500位嘅嚇，俾掌聲自己先。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啦，你唔需要感到受到威脅嘅喎，大家各自做好佢個節目，係嘛？市民係會識得選擇嘅，益友係會識得選擇嘅。你個節目係有根有據嘅。是幾分證據講幾分話的，不會講過頭的，是吧？是理性的，那大家就會聽咯。你是流於漫罵的，你不要只說我講粗口，是吧？作為一個 excuse 去攻擊我是多餘的。你應該是，喂等一下，我的貓似乎是想擒槍。 擒槍 是沒事，繼續沒 事啊。 是因為呢就是我有裝了貓網的，不過是似乎見到它在那裡噏噏供這樣，使唔使驅趕咗佢先啊？啊，唔使啦，佢落翻嚟就得啦，佢落翻嚟就得啦，可以繼續啊！所以真係好麻煩，即係唉呢啲咁樣嘅頻道係嘛，成日要受到只貓嘅干擾咁樣，不過唔緊要啦嚇。咁繼續頭先講到邊啊？即係話你唔需要感到威脅嘅，同埋我哋個台咧就唔似得你哋曾經劉世良咧。因為劉世良啊，劉無良啊，就講過一句説話，就話咧叫你哋嗰啲嘅聽眾咧，城寨嘅聽眾咧，就唔怕開多幾個 device 一齊聽噶。咁如果依家我只要開聲要求啲益友話，誒、哎、你喺手機或者電視機聽緊啊，你開埋個電腦一齊聽，我哋就有4000人嘅啦。咁樣係你起個揼啫嘛，好易計，因為條數死數嚟啦，係咪？但係我哋係唔會做呢啲篤數嘛。我哋依家個益友有2000人就2000人，係硬坤坤噶，打落去啊！屌你咩手，你手指痛啊，流血嘅出血嘅，我哋真係硬坤坤啊！有2000多人喺度噶，冇篤數噶，唔使叫人開多幾個設備，開多幾個 device 去講話。誒、哎，最好多啲人聽，開多幾部機，我哋唔做呢啲嘢噶。 係有咁多人就係咁，數緊咁多人係咁， 有幾多就幾多嘅，我哋係實數嚟噶。所以我想可能是這樣，他就覺得是受到威，我不知道你那個台的水分有多少，樣我也不會猜度，因為這件事是看不到的，外人是你背後自己的 portal 會知道，我們是不知道。但是就是說你又批評我們呢，就他以一個引子去引導劉世良和其他人主持批評我呢，這個曹家超就是又講回退聯的事件，就是我整天針對這個泛民來批評，還有是搞退聯，就令到學界的力量消散。我想問在你這個的學聯解散，即是這個我們退聯之前，你學聯除了在個雨傘的、那個事件那裡發揮過一次力量這麼大把，你其他的議題有什麼力量 發生過？請問發揮過力量啊？你的學聯有車大炮在這裡，你的學聯有什麼影響力發揮過啊？成日講到學聯咧，係一個哎呀，即係不能夠咧冇咗個組織嚟噶，係一個抗爭力量嘅根本，係一個抗爭力量嘅元氣，係錯咗啦。你根本學聯就係一個冇力量嘅組織嚟啦，係嗰陣時被吹捧成為所謂商學，其實就係一個幾個頭面人物，黃之峰啊嗰個有影響力啫嘛。你學聯有咩影響力啫？難道喺依家咁嘅政治氣候底下，你幾間學校全部加翻入去學聯，就會代表你學界好有力量咩？根本我就對於你嗤之以鼻，垃圾嚟真係！你依家嗰啲咁嘅學界啊，喂，哎呀死啦死啦！喂喂，等先，我只貓好似喺度咬咬嘢啊！ 咬嘢， 你聽住益友意見先好唔好啊？ 好。 OK， 你講住先。 好。 咁有益友都話有幾多少市民知何聯做嗰啲咩笑死人㗎？真係嘅，即係除咗2014年雨傘之後咧，何聯有冇喺啲重大議題嗰度係有個發揮嘅作用咧？其實真係冇嘅，即係令到最多人識何聯都真係雨傘嗰陣時啫嘛。之後嗰啲咩退聯嗰啲都係因為雨傘之後，咁反而退聯可能大家知道有何聯呢一嘢存在 嘅。係啊，咁你話以前？你成日講到吹嘘就話我哋嗰日即係搞到嗰個學聯散咗啦，就好有問題啦。咁你學聯本身就係一個冇力量嘅組織嚟噶嘛，啱唔啱？你都係依附喺學民思潮底下，你先至有嗰個所謂嘅力量啫嘛，啱唔啱啊？咁你就不停攞呢樣嘢出嚟打稻草人，又喺度攻擊我，咁我覺得冇所謂嘅，你咪攻擊咯，係咪嚇？咁但係我哋點解主力去監督泛民呢？就是、因為我哋覺得咧，對於泛民嗰力度咧，你監督力就係其實係不足嘅。你如果唔係有啲咁樣嘅台去督促佢，比如話頭先我哋講阿黃伯同朱凱迪嗰單嘢，如果唔係我哋咁樣去拎出嚟講，咁又有幾多億又會知咧？幾多市民會知咧？又會有幾多人關注咧？喂，其實我哋係有正面作用嘅喎。我哋監督你都係想你去協助嗰啲市民去做事。我哋監督你都係想你唔好喺度鳩做啊，走去鳩搞啊，或者係走去。走去亂嚟啊！其實那個作用是正面的，你如果泛民是行得正企得正的，怕什麼被人批評啫？喂，如果我是毫無理據的在亂噏的，其實市民是聽得出的嘛，我在謾罵，但是我是每一次批評得你泛民都是有證有據的，那你怎樣說啫？是不是？你有什麼好說啫？所以你如果要反擊到我，你就應該要找一些很確切有證據的東西出來反擊，就不要經常再提學聯，學聯太無聊了。而且那次不是因為我無敵神區舉旗說、哎、我們要退出學聯，這樣就退了，那個是經過民意授權的。曹家超，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是有一個學生同學發動的公投，我們支持贊成退出學聯的學生是你們要留在學聯的五倍半、啊，这个是民意的彰显，你不要再借诋毁我，其实你是诋毁我们城大的所有学生，我告诉你，你是蔑视民意，你以为诋毁我一个仇思达是吗？其实背后我们是有五倍半的人是你们的。喂，那些同学走去投票不是因为我无敌神，他在网上讲了两句话、哎、一起投票一起去、推联，人家就会信的。當陣時，我亦都係行緊呢個模式，就係話我哋拎啲證據出嚟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哋需要退出學聯咯？係嘛？我哋冚唪唥係有曬證據嘅。你話哎呀唔係啊，冇凌駕性，你唔好講廢話啦，曹家超。咁你咪落去嗰個城大嗰度同啲同學解釋咯，係咪啊？我哋係將你學聯嗰個邪惡性係講得非常之清楚，係嘛？闡述得非常之清楚，係俾嗰啲嘅同學仔聽嘅。而同學仔聽完我哋嘅理據之後，都覺得係同意我哋，先至係去投出贊成嘅一票。你要記住係五倍半啊！呢一個數字係贏你九條街啊！咁你點解釋啊？做票誒，內地生谷票、官票，唔好意思，唔好再講啲，你係詆毀緊我哋所有香港嘅同學啊！內地生加埋都冇咁多人，知唔知啊？曹家超，你知唔知嗰次我哋系贏五倍半啊？系咁多間大學嗰比例係嗰個最懸殊啊！所以佢咪當我眼中釘咯。係啊，我係喺城大發揮咗作用啊，我有承認嘅喎。但係你攞呢樣嘢批評，批評啲咩咧？呢樣嘢係大家同學仔都同意嘅一個行動嚟噶嘛？是經過民意授權才退出，不是我自己命令，譬如你說我要退出，不是我一個人決定的。還有不要再吹噓，不要再過分吹噓學聯那個的所謂影響力，還有過分吹噓學聯團結學界的作用。除了在2014年就是這個羅冠聰和一個周永康和這個岑奧輝那一屆之外，有哪一屆發揮過影響力啊？請問收皮啦，唔該，真係你哋吹得就吹，完全係罔顧嗰個歷史嘅事實同埋根據。你唔係按照嗰個事實去講嘅，你學聯有咩嘢嘅影響力啫？不停亂咁吹喎，你哋係啱唔啱啊？ 即係唉，老實講啊，你哋咁樣嚟到去抹黑我啊，萬難我一陣間又話係咪收共產黨錢呢啲，我都唔再解釋。你唔該，你自己有證據，你拎出嚟啦，係咪啊？嚇， 係。 咁啊，有個益友咧就係話 ：Good job, young man. I never place a single vote to the yellow roping politicians. They're self-centered and always tell lies. Keeps an eye on them. Well done. 多謝你嘅意見。OK， 嗱，我哋聽到嘅益友嘅意見係係咪？ 係。 咁啊。阿菲利咧就話佢哋所有嘅講法都係基於學生唔識獨立思考，咪係咯，係嘛？喂，有個益友就話呢一個曹交超咧就唔係第一次喺節目開你名噶啦，佢經常喺呢一個大軍閥嘅節目咧，同埋呢一個光頭劇咧係開名鬧我噶。咁啊，多謝你嘅爆料啦。嗱，你每鬧一次咧，我就回應你 ，OK？ 我唔怕噶，大家對大家互相隔空係嘛回應咯。你冇中意咁樣回應啊？曹家超係。 佢可以打上嚟嘅，其實 或者我打上去都得噶，嚇係咪得啊？我打上去得，因為你打上嚟，不過你個台冇收視咧，冚家產我打上去就益鳩你嘅啫嘛，屌你老味！我哋個台個收視，喂唔曳噶，大佬 一點鐘喎， 二千嗱，依家 YouTube 仲有2000位益友 ，Facebook 仲有300，仲有2300位益友啊，1:15嘅時間，唔該你啦，係咪啊？即係。我打去你那度就益咗你，系嘛？你又唔肯打嚟，即系好老实讲，你话嗰个嘅退联，喂，你嗰个学联点解你成日要标榜到佢咁严重？学联，我话俾大家听，学联其实系对于泛民有咩作用咧？佢就系作为一个泛民喺学界里边拣出嘅作用咯。其实我哋解释得好清楚，嗰、那个社运阶梯点咧？先上學生會的大莊，即是學生會那個做會長啦 ，OK， 做完會長就過檔去呢一個嘅學聯，就做秘書長啊，做常委啊咁樣。而係泛民就會喺呢班學聯做過學生會嗰啲幹事嗰度咧，嚇、啊、去揀卒啦。呢、這個就係你泛民過去十幾廿年嘅做法。而係我哋退完係令到你呢一個社運產業鏈咧係崩潰咗，那個食物鏈係崩潰斷咗嘅。所以你咪咁憎我咯，我解釋得好清楚啦。其實係你咁憎我的原因就係因為我打爛你泛民嗰啲咁嘅產業鏈啫嘛，等你揀出上邊有麻煩啫嘛。而係你依家揀出嚟嗰啲卒，甚至乎係連上嗰個學生會嘅會長都選唔到嘛。包括浸會大學嗰個黃雅文就係、是、你呢、這個梁國雄陰點噶嘛，推薦噶嘛，佢哋咪咁憎我咯。你話我係咪從中攪局？你用攪局呢兩個字得㗎，咁負面。我話俾你聽，係我陳區承認責任。點啊？喂，我做得出唔怕認㗎，唔係違法行為嚟㗎，呢啲係政治行為嚟㗎嘛。我做得出怕咩？我就係要拖冧你呢個社民連，我就係唔俾你泛民左膠重新掌控呢一個嘅學界啊嘛。有乜問題啊？非常之清晰㗎啦，呢個嘅願景係。你使乜喺度嚟借呢嘢針對我啫？我亦都冇我大方承認啊呢樣嘢。如果我有咁嘅本事，你哋吹到我咁有本事，我承認啊呢樣嘢係。我怕咩承認啊？點解個學界係要由你泛民操縱先？過去咁多年，你哋根本上亦都唔提倡獨立思考啊！所有嘅上莊嘅人，係嘛？所有上大學學生會嘅幹事會嘅人，就一定要咧有一個所謂六四嘅嗰個嘅即係講六四咧，就一定要誒、欸，我哋要平反六四。依家近年啲學生本土派嗰啲莊都唔講啦，係咪啊？係。過去如果你夠膽講話，誒、欸，我哋唔，我哋對於六四無感，或者我哋對於六四咧，係我哋唔會支持呢一啲嘅誒建設民主中國嘅，係冇用嘅，即刻俾人打為係紅底啦。就係點解啊？就因為你泛民過去嗰廿年係壟斷咗學界啊嘛，你哋唔提倡獨立思考噶。你哋就要逼啲學生講話，誒、哎，我哋要支持平反六四，我哋要你係用緊共產黨啲術語啊！我哋平反呢個字其實講過好多次，平反係下而上嘅，平反係你係懇求一個嘅當權者，你承認咗個當權者嘅地位。平反其實講緊咩啊？平反就係當呢個嘅當權者係對於你呢一啲嘅市民，對於你民眾係有一個嘅政治嘅定性嘅時候，你要求佢推翻嗰個政治定性，呢、這個就係平反。我係解釋得好清楚嘅，呢啲遲啲講六四嘅時候有機會我哋再講啦嚇。依家唔好嘥時間喺度講咗先啦。咁嘅時候，你要求啲同學仔用共產黨嘅術語平反， 是共產黨的術語，是有一個客觀的定義的，不是說你說、欸、我心目中的評分不是這樣，那你戇鳩了，屌你老母，什麼你心目中的定義啊，這是政治語言來的，大佬，你心目中的定義，白鳩痴啊，你人真的，唉，你知不知道我跟人家拗過的這件事是我跟他说有个客观定义，他不是我心目中的定义的平反，就是就不是宅母，就其实就是、要求不是恢复名誉，不是宅母，而是就是、要承认他们是民主斗士玩什么，这样叫平，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平反、啊、其实为什么需要平反、啊、就是因为人民日报定性了这个的八九民运 是这个反革命的暴乱嘛，有了这个政治定性之后，呢一班友咪變曬反革命分子啊！先至要求要平反嘛，平反意思就是要幫佢哋摘帽啊嘛，除翻呢頂反革命分子嘅帽子嘛。唉，你都唔識，唔好評論啦，唔好講啦。人講平反，你講平反，講足廿年都係錯嘅。話俾你聽，好啦，咁啊嗰啲學生喺度牙牙學語啦，你又講我講講，我依家逐漸唔講平反六四，你莫講得好咯。六四事件當然係要需要一個客觀嘅事实嚟到睇啦，系嘛？佢又杀咗几多人啊？各样啊，你可以讲呢啲嘢，但系你唔系讲话要平反六四啊嘛？啱唔啱啊？讲咗好多年，呢一啲系错噶啦，呢个口号本身就已经有问题啦，系司徒华带落嚟噶嘛？呢啲嘢系过去廿年，你够胆？如果选学生会嘅时候话你唔支持平反六四，你认为呢句口号系有问题？佢即刻马上就打压你成为呢个红底啦！即刻馬上打壓你就是你共產黨派嚟嘅人啦！即刻馬上打壓你就是你唔支持民主啦！呢啲就是你泛民過去廿年又搞呢個學生會同埋學聯嗰個社運產業鏈嘅時候所牢固嘅一個觀念啊嘛，係洗腦噶嘛，係唔提倡獨立思考啊嘛，而係當本土嘅思潮嚟到嘅時候就打破咗呢樣嘢啊嘛！我哋仲要甚至係主動去提倡呢個退聯啊嘛，退出呢個邪惡組織學聯啊嘛。咪咁憎我咯，就咁解啫嘛。我怕咩撕開嗰個肚皮去講啫？我怕咩嘢講啫？你冇面啫嘛，又唔係我冇面，係嘛？最終肢解唔到學聯，喂，我都覺得係有遺憾噶。老實講，呢啲咁嘅組織一早應該收皮啦。甚至乎你而家本土派嗰啲喺度嚟操弄呢個學聯，我都唔滿意噶。其實係。不費事啦，一間又講又得罪人嘅啦。本土派我就甚少批評啊，費鳩事係嘛？一間啲人咧又中意咧拎出嚟搬弄是非，算數唔講呢樣嘢。好啦，咁咧就係、是、即係實在太多呢啲人咧就係、是、即係不學無術啦。唉，喂，有一有好笑個 Polo Kai 就話咧，佢心目中早餐嘅定義係要下午兩點先食。咁咪系咯，你嗰班有一个平反，如果唔系按照呢个政治嘅定义，咪就系正就系晏昼两点食早餐嗰啲定义咯，系咪有一个广泛嘅认受性啊？乜捻嘢？你心中赋予一个价值俾平反两个字，你啱乜捻嘢啊？你心中冇赋予呢两个，你有冇心中赋予一个价值俾个早餐呢两个字啊？系咪晏昼几多点食啊？黐閪线嘅，有啲嘢第一就约定俗成，如果唔系咧就系一个政治嘅特定嘅意思嘅，边系拗嘅啫？平反咩咁用嘅咩？平反六四之前已經有一樣嘢叫做咩啊？平反冤假錯案啊！讀下歷史啦，唔該。屌你嘅啦，乜人講你又講，又唔識講，係嘛？乜嘢一講到呢啲嘢就話，我自己有個定義。你老母你自己咁撚中意定義，你自己編嗰本字典啦，係嘛？定義。不是说你说就是就是的，亦都不是说我说是就是，但我有根据的嘛，唔该你睇咩叫平反冤假错案先啦，文革期间嗰啲冤假错案啊叫做，识唔识啊？唔识唔好讲啦，人讲你又讲， 即系要平反嘅，应该系平反八九民运啫嘛。 冇错，亦都唔系六四单一嘅事件嚟噶。當他定義了你那個的八九民運是反革命動亂的時候，就不是6月4號或者6月5號的人民日報才說的，那個社評是一早5月已經出了的了，麻煩你們了。八九民運又分不清六四，有些人說、欸、我有六四運動，六四不是一場運動來的，屌你的老母，六四是清場啊，麻煩六四沒得運動了，六四屌你老母已經是清場了，傻仔，六四還運動 识唔捻识啊？你哋六四评论，屌你老尾又唔捻研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呢、這个嘢毛主席就讲得好咗，好清楚啦，我好认同啦。你哋完全都冇调查研究，喺度斋噏乱噏。有啲啊，有个系我个同学嚟噶，就曾经上过城市大学个编辑委员会，系代表城大去做一啲嘅出版物噶。竟然间话六月四号胡耀邦逝世激发嗰啲北京学生上街，屌你个老母，连维基百科都唔查，你系柒头。跟住自此就同我反面咯，因为我贴咗上网嘛，将呢样嘢系我踢爆咗佢个柒事啊嘛，咁佢咪自此同我反咗面咯。呢、這个中文系我啲同学嚟噶，你连维基百科你 fact check 你都唔做，你依家我话俾呢个世代咧，好多人咧。当我评论一样嘅时候，系 fact check 都唔做，随便随口噏，顺口黐喎，顺口开河就得噶啦。唔系噶，大佬要有根有强噶，啱唔啱啊？咪你噏就系，有咩根据先得噶？即系六四系嘛？其实嗰啲咁样嘅真相已经喺个网度，求其 Google、维基百科都有啦。啊！六四運動你又講得出，屌你老味真係六四咗粒事件啫，點會六四運動啊？唉，真係好，即係對於呢啲人真係係咪好失望啊？你呢啲人就係爭取民主喎、啊，你只不過係一個，你唔係爭取民主，你只係一個支持泛民或者民主派嗰個盲毛啫，你唔係支持民主，你支持民主派啫，咁樣係，係嘛？ 他們連事實的真相都未知， 那就是咯，即是你六四就是清場，你沒理由說這個殺人是一場運動，殺人是什麼運動？六四是，六四，你可以說，如果你說，你說六四是屠城，六四是平暴，六四是事件，你anyway，你什麼角度去說這件事都行，是吧？你共產黨就是這個平暴咯，你如果你是這個的民運人士，你話呢個六四係呢一個嘅屠城咯？你如果係客觀啲嘅、或者係你係要抽離啲睇六四咪一個事件咯，係嘛、好啦，六四個運動，六四點樣運動咧？請問之後拗曬頭， 何來一個運動咧？ 六四個運動， 你話啲人咩雨傘運動、打飛機都算啦， 雨傘又運動，係一個運動咯，屌你老味，雨傘又運動。即是冇嘅，你中意手淫系嘛？魚蛋又話革命，咁你中意講咪講咯，係嘛？革命失敗嗰啲就叫革命，最咪叫起義。屌你老味真係！起義啊，或者起事都得，唔係人逢起事精神爽，起事啊，起來嘅起啊，唉，算數講啲嘢冇用啊，唉，因為嘥時間。是吧、即当然其实多数成功的都才会叫起义、但你说讲到革命，革命呢其实就是即你一场这样的事件怎么可以叫革命，算数了，不讲这些移民的问题， 太复杂了，太长了，要 太长了，即当然起义都是多数成功才会叫起义，但是你说叫它一个即一场这样在那里扔只是扔砖，还有个人烧的士烧不撚到嘛，那个是那个是什么革命啊，你怎么说这个是革命啊，不懂说，革命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体制上面或者是一个改变的，是要有，唉，不想说，其实一说就有得罪人， 有得罪人， 你批评你不本土派批评，唉，不批评得，不要说了，好，听电话吧，不如， 好， 有益有辛亥运动，好啊，辛亥运动，武昌又运动，武昌冇嘅起义叫武昌运动，毛泽东嗰个秋收起义嘅秋收运动， 文化大运动， 文化大秋收运动，哎，我哋一齐割，我屌你个老母，秋收运动，秋收啊，哎，我哋丰收啦，你老味，乜叉都运动，做咩运动啊？工业运动啫，屌你个，唉。即是你革命，你一路带嚟体制上改革，你点革命啫？算数啦，唔讲啦，听电话啦，好唔好？系法国大运动，好嘢呢、這个应有。奥林匹克革命会，屌你乜奥林匹克起义会？ 奥格 奥格，屌你乜四年喺度奥格奥义，屌你奥义啊！真系屌你。 喂，电话号码81912047130先，等紧大家电话，依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系咪啊？ 系 吓，咁啊，大家依家可以嗱，有赞有弹，有讲咩都。